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98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16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1点，升1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2.6毫6，升2.2。腾讯控股449.8，升5蚊，盈富基金23.34，升1.4，阿里巴巴111.5，升9毫，新上市的商汤是报4.47，美团220.4，升4.4，新上市的全丰控股是报52.95，京东集团261.8，升6.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10.53，瑞士法郎8.521，澳元5.667，加元6.106，新西兰元5.338，欧元8.849。每百日元对港元6.7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1点，跌25点。港金报16,7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3.43美元，卖出1,80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嘅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三圣对出噶。重复多次。屯门的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三圣对出。咁由于受较早前嘅火警影响啦，荃湾嘅沙咀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荃景围啊，沙咀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荃景围，咁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翻银线湾道回旋处，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冇安全岛嘅电车站时，必须喺黄色停车线前停下，等乘客上落电车后先好开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张峰在建议陈延年揭发陈独秀丑陋面目，公诸于世。正在交涉之际，赵世炎等人拿着斧头冲出来，斥责陈延年私下交易。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号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 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几冻都即刻 warm 晒啦！ 之前一个行紧东海道的时候，收到 Cousin 的信息，唯有首歌想了很久，想跟他一起唱。结果天寒地冻，收到这一份歌词，这份友谊需不需要那么浪漫呢？谁打击我也给你留了错。作曲填词编曲监制 Cousin 风，上榜五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吴奕坤 Cousin 风，难得你和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星期四啊，老友记梁嘅章出现啦，十点十一分。 连美瑞， 唔系尖唔系尖堆咪得咯，系咪先？连美冇所谓， 都算系噶，冇所谓，开心咪得啦。 好，我衬翻你，我系罗底强。 罗底强，唔好咁样睇小自己。 你唔会系？唔系啊，我要喺个罗底嗰度蒲翻上嚟啊！ 即系由罗底升上罗面。 有2021年12月尾啦，年尾啦，罗底就罗底啦， 冇错，即系弹一下都觉得系有进步啦。 仲有罗底好过熬底喎，系咪先？ 咁你有冇试过熬底啊？ 梗系有啦， 听日啦，系嘛？因为听日我哋有即点即升噶嘛，系嘛？啊、 我帮你想了个办法啦， 冇错，留意住听日吓，呢、啊這个犀利啊，呢、這个。 使唔使而家示范一 句？唔需要，唔需要，听日先至话。 冇错，保留少少神秘感。 彩蛋听日先开。 彩蛋 系啊， 听日确认佢。 好兴噶嘛，而家啲猫宝电影好中意有彩蛋嘅。 留意听日有彩蛋， 所以咧唔好走啊，睇埋字幕啊。 每一天三小时，约见大家。 好，来吧。 好，十八度气温啦，今天好似暖乜嘟嘟吓，所以你收到71%，嘟嘟。This is a remix 嘅歌曲，有 Dusty Springfield 啊 ，I Only Want to Be with You。每天三小时，喺呢个 Radio 2，都由我哋三个陪住你。 友好知己啊。我哋就系你嘅 radio 好知己啦，每天三小时。风骚快明啦，十点十五分，我哋有呢一首歌曲，系由 Sam 同埋 Dusty Springfield 两只歌混合而成，送俾一位朋友，佢想听到嘅。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71%嘅吓。世界各地咧有一样嘢咧不变嘅，就系、是、女性咧，即系好多时咧就系会有女性嗰种叫做心情啊，即系嗰种又或者禁区啊，唔踩得嘅嘢啊，诸如此类啦。有啲嘢咧就 男人 都有， 系咯， 绝对有， 系 啊，有 系啊， 男女都有噶，即系有啲嘢咧尽量就。系啦，即系嗰个叫底线啦吓，即系唔好横跨个底线。不过有啲人又冇乜底线噶喎，即系好似咧话嘅佢 件衫冇底线， 唔系话嘅佢咧，佢又好似哈哈咁就笑下船都系咁，即系个个唔同啦，系咪先？咦，你笑咩啊？阿马老师，其实 你有冇底线噶？ 你有冇底线噶？ 有一条 啊哈。 大唔大啊？ 喺边度啊？就喺个就喺地下度， 佢自己都踩住， 好细条嘅， 自己都踩住，所以佢嘅底线真系抵到自己都踩住。 系啊， 咁啊，我想问翻 Sarah 啦，作为一个女仔咧，其实会唔会有时咧，你会觉得如果啊有一日你要结婚啦吓，披上婚纱啦，尽量。全个场地啊，全宇宙最靓你嗰日一定要，即系个个目光净系望你嘅啫。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咧，着得好似抢镜过你咧，你会觉得哽眼啊，或者觉得唔开心 嘅。我又未必会，因为其实我唔系用我唔系行呢条路线噶嘛，即系我唔系行靓啊嘛，行智慧噶嘛， 系咩？ 系啊，知性性、知性、知性、知性性知性嘅女性，我就讲系啦。咁我就觉得，如果系嘅话，我唔会卖呢一样嘢，我就应该唔会太过紧张。即系究竟话系嗰啲伴娘啊，又或者系啲姊妹啊，会唔会着得好 sexy 啊？ 或者嗰日，因为我觉得系应该嘅。 系 我请得佢哋嚟，我都系想啲嚟嘅亲友啊，啲男伴 着到邋邋遢遢， 猪头乜咁啊？ 冇错，即系佢哋 拖鞋嚟，你都 高兴啊？系咪一个二个都系争艳斗丽啊？我就觉得我就会开心啦。但系有问题系在于就系喺呢度里面， 送翻大方张纸俾佢。 唔系，我又唔觉得系，我未讲完啫。我只不过觉得就系话喺当中嘅时候，你会见到嘅就系有啲人系有心。机嘅系咪？有啲人系会 有 计算嘅，同一条裙其实都可以有唔同嘅着法嘅。 啱， 冇错， 我见过有啲咁嘅事。 啱， 系啊， 就好似即系我又差远少少啊！以前嗰啲电台活动咧，嗰件 T 恤咧， 对啊， 哇！我真系亲眼见到啊，攞把铰剪，冇 错。 即系女 艺人， 男女都有 啦，即系剪短，然后再绑个裂。 咁你记唔记得嗰个边个啊？ 梗系知啦， 我梗系知啦， 梗系知啦， 咩都有好多个。 因为我见过咧，阿成成剪得好睇嘅。不过当然啦，除咗你剪，男仔又好睇， 女仔就见到你有心机所在。 我见到有个剪有剪个 V 领 啊吓， 本来好似真系圆领， 冇错， 佢剪个 V 领啊， 系啊 ，V 领不得止，后面佢反转去。佢剪咗个窿仔啫。 喂，其实呢个创意嚟过啦。第一，我就觉得系无可厚非嘅，因为我都有参与啦。嗰阵时好多嘅呢啲嘅太阳计划啦，吓露天 show， 因为露天 show 先比较多要剪呢啲，因为热啊。咁剪咗就清凉啲嘅。第一，第二咧就系作为歌星咁，梗系希望咧自己有少少同人哋唔同嘅地方啦。但系因为咧呢啲大 show 咧，我哋系希望尽量希望每一个歌星着翻嗰个 show 嗰个主题嘅 T 恤，写住太阳计划嘅，咁啊变咗咦个个一样咯，咁所以有啲歌手咧就自己咧或者佢保姆加埋一齐咧就剪少少嗰啲花样，咁系好睇嘅，即系我自己觉得。 我有两睇，我嗰两睇嘅就系话，其实点解要俾大会 T 恤咧？就 系 希望大家一视同仁啊嘛， 就 唔需要有分高低嘛， 冇错， 系咪啊？即系其实就系因为咁样，你先至要俾一件 uniform 嘅嘢，大家去着嘅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嘅，就系话，不论你系新进嘅歌手也好，又或者阿哥阿姐都好，唔会因为佢一件衫而系给俾下去嘛，咁所以我觉得就似乎咁样系违反咗我自己个人本人觉得啫，就系大会 T 恤嘅嗰个精神嘅。 嗱， 除咗你话俾我听，今次我哋呢一件 T 恤咧系 fashion 啊， 系即系如果摆明大家剪，系我觉得系 大家都剪嘅就唔同。 但系咧，佢个 logo 或者全个 pattern 系冇影响，佢净系剪啲袖啊。 嗱， 就系嗰次嗰个女仔剪咗个 deep V， 就变咗太滑啦。 哦， 羊鸡冇咗， 羊鸡冇咗， 羊鸡冇咗， 羊鸡冇咗大件事。 跟住有个高层话佢， 哦， 你嗰个咩嚟？ 咁就唔得。 如果咁咧， 系嘛？你 咁就唔 系中间，我佢剪咗个羊鸡。 我会接受嘅，我会接受咧，就系话佢唔影响嗰个 pattern， 成个公仔嗰啲字，我就接受咯。 如果你如果佢将太阳计划成个公仔剪咗，就剪喺个心口度，咁你又点睇啊？ 咁如果你剪咗人哋个字啊，唔得。 第二年嗰个就真系咁做啦，成个剪咗出嚟，就黐住。下面，哎， 真系噶。 同一个人，我 见 到同一个人。 得噶，你有时你去到某个位嘅话，你真系要佢哋翻翻嚟噶。 深刻啦个印象。咦，出第二年我又系我做，我又见到嗰个女艺员，我又睇下佢。 你咪成夹住人啦，咁留意佢。 咁啱睇到啫。 咁靓，你梗系要望下。 系啊，因为佢上咗呢太经典啊嘛，俾人话啊嘛，咁我睇下佢今年出咩符 fit 啦。 跟住点啊？ 佢 剪水水， 成 嚿 成个剪晒， 系有个 D V 喺度， 系 啦，就剪咗个 logo 出嚟，就黐翻落去， 几好啊！我觉得，你咁样你嬲唔嬲啊？ 佩服，好嘢， 有创意， 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我见到系咁样嘅，一件好好地嘅 T 恤，跟住咧剪啲水水咯， 系， 咁就系加个工噶，咁啊将嗰啲咁嘅猪仔咧穿埋上去， 哇！呢啲又俾个奖励， 系啊， 其实 如果你 搵 件咁嘅衫俾佢，你话到明嘅就系大家，总之就系改啦，改咗改头换面，系啦，咁我觉得系 OK 嘅，但系要经过人。地嘅同意咯， 同埋唔好剪人哋个嗰个嗰四个字咯，唔好太唔好太滑啊， 系啊，或者太阳冇个计划啊，又或者冇咗太阳有计划， 突出翻佢嘅唱片公司， 系啦， 冇咗计划， 搞清楚先，即系其实呢个就主客嘅问题啦，我觉得呢一位你讲紧呢一位嘅伴娘嘅话，就系唔识得分主客啦，对唔对？ 事情发生喺德国啦，有个咧佢自己做模特儿嘅，咁当然做得模特儿咧，即系叫做都几上镜啦。 系 有好嘅身材啦，咁样 有啲味道噶啦。 咁咧，佢就喺网上咧 po 自己着一套伴娘衫，佢就话：哎呀，好唔好睇啊？咁样，但系咧，佢就话咧，佢将自己呢个 deep V 嘅伴娘衫咧，即系 send 咗俾嗰个新娘嘅闺蜜，即系 common friend 啦吓。跟住对方就打电话嚟， 闺蜜唔系 common friend 啊，系好好朋友，即系姊妹啊。佢意思系 common friend， 即系两个都识咁解，即系两个都好熟嘅。common 即系两个，即系新娘又 系 好熟，佢又好熟嘅。 系 send 咗俾佢睇条。 佢唔系 send 俾新娘。第三俾第三者，佢哋两个都识 嘅， 系啦。咁点知对方话：，哇，你着到咁样嘅，咁可能对方又 send 埋俾新娘啦。 梗系啦。 咁于是咧就即刻打俾个，喂，你唔使嚟啊，咁样。 哇！ 新娘打俾佢，叫佢唔使嚟。 唔系，系呢个 common friend 打俾佢。喂 ，common friend 打俾佢。 系啊，唔使嚟啦，咁样样。 都啱啊！你已经问第三者，第三者话翻俾你听。 系，可能个新娘都已经太扯火，直接唔想打俾佢啦。咁样吓，咁佢自己就好，即系有少少唔开心啦。咁样佢话呢套衫啊，买咗12000港银啊，自己。 己俾錢嘅咁樣。佢話我自己覺得，我睇翻你哋啲其他姊妹啲衫，其實都差唔多啫，都係咁樣少少，即係嗱，佢覺得差唔多啦。咁可能喺新娘嘅眼中並不是差不多啦、嗯，身材唔同，著呢啲咁樣嘅低胸衫已經有唔同嘅效果啦， 效果唔同啊。 有胸同埋冇胸已經爭好遠啦， 係 啦，嗰件衫。 咁呢條片咧就有1000万人上去睇過，哇！不過咧啲佢閨蜜睇完之後再打電話鬧佢話，點解要將件事擺上台網？係 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女子唔俾佢係啱嘅。 你 唔認為咩？ 啱啊！即係你搞事，是是啊、有啲搞事成分。 何必咧？ 係啊， 當然佢都因為咁樣嘅話咧，就係冇去佢嗰個婚禮。 冇得去 嘅， 係 啦，買咗件衫，但係冇得去，係、嗯、咪？ 但係都贏咗啊！ 都贏咗啦，1000万個 like， 冇錯，係 啊， 啊， 有人關注。 啊、不過佢都講咗一句説話，為自己叫做解説嘅，佢就話：另一個女人的美麗。不会让你的美丽褪色咁样。 嗱、啊，讲埋呢句咁嘅说话嘅话，咪、嗯、就 系 等 即 系人 哋靓，唔等于你唔靓咁样咯。 同埋呢句真系都几有深度啊。 系啊，呢对书柜系啱嘅，但系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讲嘅话，就是有点而拿过啦。 嗯， 系啊，即系将件事越推越远。 系啦、 啊， 即、 就、 系、是、我靓唔代表你唔靓咯。即系咁嗱，如果你听到咁嘅嘢嘅话，你咪会好硬咯。 都 系 啊， 必要咁咧。唔系你 系 靓，但系问题系呢个系我嘅婚礼嘛， 系 你要尊重我嘛。 真系 冇错啦， 呢个就主客嘅关系嘛。 不过可能咧呢一。个心态咧，会唔会都系好多人嘅心态？即系话，如果嗰日我系个新郎或者新娘，我尽量都希望我身边嘅人咧，都系叫做唔好太抢嘅。 当然啦， 就算系你身边嚟嘅人嘅话、嗯，你都要有呢个谂法。 系 啱啊， 系咪啊？今日佢系主角，系咪？佢系众星拱月嘅，咁其实我哋应该系会令到佢哋系一个难忘。一世人得一次嘅啫，你冇啊？因为你抢风头都唔系。 唔係 簡單咁照啊，係嘛？ 陣間有新郎哥猛咁望住嗰個靚女，咁又唔係幾好啦。 但係咪新郎會比較少咁嘅情況出現啊？即係你哋應該 都 有做過啦。 男士 都 係咁，都係咁。係 咯， 西裝 冇話即係 煲胎咁樣，冇乜特別。 條褲窄啲，跟住啲嘢 冇咁多花樣啦。 短褲嘅新郎哥我見過，好好睇㗎。即係上面著西裝，然後條短褲，跟住對鞋唔著襪嗰啲咧，好型，真係好型。 好黃身。 佢做咩行業㗎？ 唔係佢做嗰啲設計師嘅， 哦，佢哋設計師， 啊、 但佢自己本身得唔得先？如果你露出蘿蔔腿咁，我就寧願你唔好。 或者露出馬腳， 有毛嘅蘿蔔腿， 露出馬腳或者， 因為有啲人 即 嚇點啊？ 黑即係 個黑實實嘅。 新娘咧，新娘嘅服飾有冇特別啊？ 冇乜特別，即係都襯嘅、嗯，即係佢哋嗰啲 pattern 都襯嘅、啊，我覺得好睇嘅， 幾反傳統喎、 啊， 即係我都未見過。 但係好好睇，真係好好睇。 咁你有冇去過參加一啲婚禮嘅？就見到啲好似呢啲咁樣好有心機嘅姊妹啊，或者伴娘啊，有冇見過 啊？冇啊， 我冇見過。 係啊，冇見過。 我有見過有啲姊妹咯。 但係如果多數都係去淘翻嚟㗎啦，嗰啲新嗰啲伴娘。 未必㗎，有啲係真係專登叫佢幫你做㗎。係 啊，有啲人新娘買俾佢㗎。係 啊， 係啊，应该系新娘出嘅，咁但系好多时候你觉得就虽然同一个款，但系佢都会略嫌有一啲可能系唔同嘅、 啊， 可能呢、這、一个呢一、這个嘅就可能着系长嘅，呢、這、一个就可能系短嘅，佢会有咁样嘅情况。咁、 哦、 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其实着佢出嚟嘅话，见瘦还肥都真 系 系啦，好选美。 即 系 如果我系其中一个，哇，隔篱嗰个着得咁好睇，自己咦 系啊， 譬如唯有攞件披肩借 系啊，都有见过呢啲咁嘅情况嘅。就虽然就算系一式一样嘅衫啦，咁啊有啲嘅就系咧。着俾你睇嘅时候，我就觉得点样啊，好唔好啊，冇嘢嘅喎。 我又拉低少少 啊。系啊，冇错，一出去嘅时候， 系啊，拉低少少。 点解会变得 D V 嘅？又或者佢就系个妆咧，佢、就会喺你面前嗰只就俾人哋化完之后冇嘢啦，跟住咧就 匿入厕所， 喺厕所度鬼五 鬼五， 系啦，明明咧就系即系淡粉红色嘅唇膏，变成粉红色唇。 你哋女仔会点睇啊？呢啲即系呢啲姊妹。 我咧呢啲我通常系剥花生睇好戏嘅，我好少同人哋争艳斗礼貌。咁我见到呢啲咁样，我觉得哇，你都唔使咁啩，系完全同人哋个 theme 咧系走晒两个极端。 我谂系嗰啲即系未有着落嗰啲女仔会咁样系嘛？ 唔系、啊，女性系喜欢咁样， 系啊，唔系、啊、 喜欢人欣赏佢， 系啊， 喜欢突出自己， 唔系冇着落噶，有冇着落都系 冇错 噶， 咁样噶， 佢哋喜欢嗰种哇。哇！ 系啊，你好靓啊， 你真 系 好好睇啊！ 系啊，我要赢晒。 你好睇。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 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午11:30会见传媒，回顾2021年的工作。消息指，警方稍早将会落案起诉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和前主任总编辑林少彤，下午提堂，其余人士将会安排保释。警方国安处昨日出动200人，以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7人，包括立场新闻前任和现任高层。消息指有超过17篇的文章涉及煽动。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立场新闻前董事兼前总编辑钟佩权、前主任总编辑林少彤、前董事周达志、吴凯仪、方敏生、何敏思和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亦都被通缉。保安局局长已经根据香港国安法发出通告，冻结该公司6100万元的资产。立场新闻宣布停止运作，并已经移除网站和在社交专页的内容。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传播力高，如果持续有多宗相关的输入个案，带来的社区爆发风险将会越来越高。林伟信认为，机组人员抵港之后接受3日检疫隔离并不足够。数据显示，大部分个案在感染 Omicron 之后超过5日，传染性可能稍为减低。如果能够将隔离日数增至5至7日，会比较合理，但亦都要平衡实际可行性。他又认为需要继续收紧港口人员检疫安排，加强高危工种，例如机场员工的防感染培训等。市民亦都应该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前女友马克斯韦尔被裁定协助爱泼斯坦性侵未成年少女等多项的罪名成立。报道说，60岁的马克斯韦尔将会面临最高65年监禁。 案件在纽约一个的法院审理。十二人陪审团经过五日审议之后，当地星期三认定马克斯韦尔在六项的控罪中有五项成立，其中最严重的罪名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最高可以判处40年监禁。检察官对判决表示欢迎，赞扬挺身而出的受害者勇敢。爱泼斯坦2019年在曼哈顿监狱扣留期间自杀，而马克斯韦尔自去年7月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28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24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2点，升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2.68升2.4，腾讯控股448.8升4蚊，盈富基金23.36升1.6，阿里巴巴111.8升1.2，新上市嘅商汤系报4.36，美团220.2升4.2，新上市嘅全丰控股系报52.75，京东集团261.4升6.2，友邦保险79.9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0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78，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6点，跌20点。港金报167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2.06美元，卖出180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转翻过去黄珠路咧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嘅，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反方向去元朗龙尾就排到榕龙居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转翻过去黄珠路挤塞，出九龙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反方向去元朗车龙就排到去榕龙居。在荃灣的荃景圍受到火警影響，沙咀道的車仍然不能夠駛入去荃景圍方向，一大擠塞。沙咀道的車不能夠駛入去荃景圍的。有幾條巴士路線，包括30號、30X、39A、39M、230X 和 A38 是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皇后大道東；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土木工程拓展處；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花園道上山方向近住愛都大廈那段比較擠塞，車龍排到落去中人大廈；馬紀仙峽道落山近住嘉慧園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的17号对出。咁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比较挤塞噶，去西贡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北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迈进二零二二，家庭幸福挂金二。 斌臣，2022年你有咩新年愿望啊？ 波成，新一年希望做好骚动音乐之余，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唔好要屋企人担心啊嘛。咁新一年就大家都快乐啦。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CIBS 以广东话分享少数族裔朋友的故事。少数族裔生老病死， 自己是香港人，另一半呢就是其他地方的人，但是家人呢有些反对，你会怎样去鼓励他们？ 坦诚相对咯，没什么是沟通解决不到咯。我觉得 以印地语介绍印度著名诗人及作品范显八。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我哋嘅风骚快人啦，预告一下先啦。今日咧，除咗有呢个风骚食堂啦，喺十一点后出现啦，昌哥嚟到啦吓。咁、另外咧，今日犀利啦，我哋爱好系吓呢一个咧，真系令人哋咧听咧心里边有点而酸吓，怀念呢个朋友，亦都咧系听佢啲歌咧，可以陪住我哋成长啊，咁多年。 冇错，因为其实今日咧就正值咧系梅艳芳。离开咗我哋18年嘅忌神，咁、所以咧就喺12月30号呢一日咧，我哋嘅爱好系列变成就系爱好梅艳芳，拣佢嘅歌曲。 今日咧我见到好多人咧，即系我都有问啦，大家咩心水歌啊？咁有好多人即刻就话选择困难，突然间选擇，你就明白平时我哋仲爱好系列就会有呢个感觉。哎呀，点拣啊？嗱，时间关系啦，我哋一小时啦，我哋仲要分三个人啦，咁上两只至，我谂三只都好问啊，今日，因为咧佢好多歌都几长下， 同埋又会惊撞啦。我哋最难得嘅就系话，其实有时我哋啲口味差唔多，咁、所以我就冇办法啦，一定要有一个评判喺中间度，喺统筹嗰度睇下我哋究竟啲歌会唔会话即系大家有相撞，果然真系有噶，今日 有撞到， 一定有啦。 因为你哋两个交完之后，我最后交，咁就弹翻转头。 你梗系永远都系最后噶啦。 唔系我。我梗系让你哋啦， 唔好话让， 系啊，即系垫后啫，我意思系咁 压轴， 系啊。 你咁你有冇撞啊？你 有啊？ 系咪三只撞晒？ 撞一只， 撞一只， 撞一只。 你都有撞？ 撞佢咯。 哦，你撞佢。 我知道啊，因为佢讲咗出嚟嗰只系我拣。 哦， 系啊， 咁都好阔喎，嗬？ 系啊， 其实系好阔噶， 真系好阔，阔到你咧。 我谂你数唔到嘅有几多只？ 佢嘅快歌好听，慢歌好听，同埋佢就系乜嘢年代嘅？佢一定。有经典嘅歌曲，国语歌亦都好好听， 超正。 咁点算咧？你话 冇错， 系嘛？冇得搞， 冇办法。 所以嗱，一定播唔晒噶啦。不过我哋即系当然啦，每一首歌选择佢，因为啲原因嘅。 系啊， 咁一阵间就大家分享下啦。 系啊， 好啊， 太爱佢啦， 冇错冇错。 好啦，喂，咁另外咧喺日本有单咁样，我睇到咧就觉得哇，其实咧做爸爸妈妈真系好辛苦啊吓。诶，嗰啲叫啃老族系嘛，即系嗰啲一路咧食住阿爸妈啊嗰啲咁样， 乜都唔做。 系啦，咁话说咧呢个爸爸妈妈啦吓，70几岁啦咁样，咁啊有一仔一两个仔，应该话一个大仔，大仔咧话佢由大学之前已经唔想读啦，就冇读咯，咁唔读做嘢啦，佢又唔想做，啊咁个爸爸咧又由得佢嗱，不过我感觉又唔公平，因为咧唔由得佢可以点咧，因为佢大人嚟噶啦嘛，唔通你夹硬搵条绳绑住捉佢搵工咩？即系咁样， 梗系啦，梗系啦，点解唔可以啊？ 唔可以俾佢喺嗰度住咯。 系啊，一定 唯一可以咁，唯一可以咁啦。 你自己独立， 要狠心。仲 要 狠 心， 但最慘就係爸爸媽媽咧，佢心軟一年又一年， 啊、 直至 咁咪就係 心軟咯。 直至而家咧，呢、這個長子咧四十幾歲， 哦，冇得反轉頭咯，四十歲。 係啦， 唔會，我覺得 never too late。 我都係咁講。嗱、 啊， 而家爸爸咧就覺得，喂，佢都成廿年冇揾嘢做，都揾唔到噶啦。爸爸嗱，即係嗰咁樣寫啦、我就覺得呢個諗法就係一年又一年，點解你俾佢繼續喺度 hea 啦嚇？ 睇下你揾咩工咯。你梗係叫佢出嚟打份好工，即係對做個經理，梗唔得啦。 梗唔得啦。 咪由低做起咯， 系啊， 同埋就唔好俾佢喺嗰度住，要佢自己去负责自己，照顾翻自己，呢、這个好基本啦、啊。 同埋咧，我觉得爸爸有一个思考上嘅少少，我唔好话佢错嘅，但系就话你佢未揾，你话佢咁大年纪揾唔到，即系如果你咁样谂咧，就一定揾唔到、你试都冇试过，系咪先？即系我一定唱唔到啦，咁就算啦，唔唱啦，咁样。即系举个例吓，唔系话你，或者有啲人咁讲。 我知，我梗系唔系话我啦，你闪舍得话我？ 我点舍得话你先得 嘅？喂，我有个朋友佢。啱啱最近倾偈咧，佢话佢同两个仔嘅相处啊，我觉得佢真系几特别、 啊。分享下， 系啊，佢退休啦，佢啱退休，咁即系啲政府部门嘅退休，佢有两个仔，一个25岁，一个24岁。佢一早同两个仔讲咗啦，即系大学毕业，佢话嗱，你哋出嚟搵嘢做，三分一嘅人工必须去上缴俾我，即系屋企啊。两个仔都肯，系啊，咁我哇三分一啦，都肯啊，佢话肯啊，佢同佢哋讲明，嗱，因为细个养你哋啦，咁其实佢唔系嗰啲好 mean 嘅人，只不过佢想话俾我听，佢想俾个 责任 感佢哋，嗱，所有洗费爸爸俾嘅，出去食饭都系唔使你哋俾，因为你都要储钱啊，但系咧，点解爸爸要收你三分一呢？就希望你盡個責任。 嗯， 當然啦，第日你結婚嘅時候再傾啦。可能你要俾三分一或者二分一你老婆。 嗯， 即係呢啲係往後兩個仔都聽話怪喎。啊，我覺得 教得好咯，大家溝通得 好 咯。 嘢喎，佢講到明噶啦。食飯飲茶唔使你俾爸爸俾啊。又會咁樣喎、 即其實你俾我三分一嘅話，其實基本上都你要用翻喺你身上嘅、你翻嚟陪我飲茶嘅話，你咪可以用得翻咯。 係啊，即你日食都得冇問題。係 啊，你日翻嚟食飯嘅話，根本就咪又喺嗰三分一嗰度扣。 但我覺得我計一條數咧，三分一其實都幾算多喎。你兩位點睇嗱？15000人工咧，我當啱啱出嚟做嘢唔多啦。萬八啦，俾佢哋萬八啦，佢俾6000，自己代12000。你覺得夠唔夠？ 我覺得 OK。 啊、 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基本上你嗰、那個嗰、個比例都可以唔同咯。但我覺得若果你話即係我原來佢哋係感情好好嘅，成日會翻屋企食飯嘅、或者咩，你咪當其實係生活費啫嘛。你到最後咩時候你叫做係嘅名義上係俾咗爸爸，但係其實嘅就爸爸都係將嗰啲錢擺喺你嘅身上噶嘛，用翻你身上噶嘛。 可能 係 幫你儲起添，即係可能到最後可能你結翻佢都攞翻嚿錢行，即係 係 幫你擺 定意義嚟嘅啫嘛，係意義嚟嘅。係 一種參與，即係話你喺呢個屋企有個責任感咁解。 明白， 即係等於幫手做家務。 由而家起每個月你係俾2000蚊我。我帮你做起佢， 你系边位啊？ 早餐， 但系你系我哋边位啊？点解我哋要俾你咧？我就唔系好明白。呢一样嘢唔可以等等同，系咪？你唔好当我哋傻得啦。 我做过，我冇就买早餐俾你食。 哦 ，OK， 唔参加呢个计划。 我俾1000万你好唔好？我俾1000万， 唔使啦，好嘢啦，我冇讲过啦。 哎，好啦，10:46啊，听紧你风骚快，今天咧暖翻少少啦，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我惊我哋系呢一只哥哥啊。 Or you can tell my lips to tell my fingertips they won't be reaching out for you no more.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ing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he'd 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ing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his man. Tell my lip, he never really liked me anyway. my mind. It might be walking out on me today. But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it understands.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his man. I just don't think he'd 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n'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Achy, breaky heart， 有呢首歌曲啊。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今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展望未来数天都系天晴同埋早上清凉，吹即嘅风势较大。网上情，一盆冷水。有一位啱啱大学毕业嘅老师，去到一个品流复杂、比较多坏学生嘅学校度教，教嘅系中三班。呢一班学生好曳嘅，考试唉成绩差唔特止啦，仲讨厌上课，有时咧仲会打交，甚至夹埋整蛊老师。有日天气好冻啊！呢位老师嚟到呢个教室，今日咧佢怀咗一个好兴奋嘅心情，因为准备咗好好嘅课程准备教。点知咁静嘅，一推开个教室门，突然之间门上面摆咗一桶水，焦头淋落去佢度，佢全身都湿晒啦！啲学生哈哈大笑，觉得非常好玩。呢个老师冇出声，亦都冇发嬲，慢慢一步一步行上去讲台嗰度。讲台侧边个玻璃窗之前俾学生打烂咗，好冻嘅风呼呼咁吹向讲台。呢位老师嘅头发都已经冻晒，因为湿咗嘛，衣服亦都湿到底，脚下啲水咁滴滴滴滴滴晒落嚟，寒意遍布全身。佢装作若无其事，继续打开课本教佢嘅书。教室里面所有学生好意外，咦，佢唔闹人嘅，冇发脾气嘅，冇人敢望佢。佢希望老师闹佢哋，可能个心仲会好受啲。不过呢个老师依旧冇讲嘢，佢继续教书，冇闹佢哋，但系全身因为俾嗰啲冷风吹得好冻，而且湿晒，不停喺度发震。学生越嚟越内疚，最后啲女学生开始喊起上嚟，因为觉得非常之唔好意思。有个女仔企起身话：老师啊，对唔住啊，不如你换衫先啦，唔好冷亲啊。老师冇理佢，继续教书，继续教书。后来有一个最弱嘅男仔企起身话：对唔住啊，老师，个水通系我把嘅，你闹我啦，我心里好受啲，你唔好再去吹风啦，我知错啦。老师望住佢静咗一阵，然后继续教书。大家耷低头，唔敢再出声。呢一堂课对老师对学生都可以系最漫长嘅一节课。落堂啦，老师离开咗课室。嗰晚翻到屋企就开始发高烧，病咗啦。第二日佢拖住感冒嘅身子坚持上堂，佢嘅声音都已经沙哑咗，不停咁咳嗽。嗰节课所有学生系听得最认真嘅一堂，冇人做小动作，冇人玩，冇人倾偈。由嗰次之后，班上嘅学生都变咗啦，考试成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仲有两分钟到十一点钟。咁啊，头先听咗咧有呢一首 Westlife 嘅 You Raised Me Up。咁啊，翻嚟咧，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咧，就系同阿梅艳芳姐姐咧嘅爱歌啊，即系我哋喜爱佢歌曲咧，一齐咧系讲下呢件事。 向佢致敬啊，系啦。咁啊，虽然已经离开咗我哋十八年啦，但我又觉得咧，好多时候你睇翻佢嘅电影啊，听翻佢嘅歌嘅话，你会感觉上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佢仲仍然喺度， 冇离开过， 冇离开过，活在大家嘅心中同埋脑海里面啊。 冇错啦。咁当然啦，今日嘅选择嘅歌曲咧，就系代表住我哋自己。嘅谂法啦，同埋有啲嘅原因啦，即系每一只歌，我相信拣嘅时候都会有谂过噶啦吓，咁啊未必系完全同听紧嘅朋友们心中最爱嗰首歌一样，咁如果一定播唔晒噶啦，系咪先？咁所以讲声，如果真系播唔到你想播嘅啫，因为好多人咧，我想听咩歌，我想听咩歌咁样，我哋尽可能，但系一个钟头一定播唔晒噶啦，咁希望大家就唔好介意啦 吓。大家都明嘅系嘛？ 明白啦， 系啊，顺德歌情失所以啊嘛，永远都系。 如果想点唱嘅话咧，就听日啦，因为听日咧就有呢个点唱嘅时间。逢星期五都会出现嘅吓， 哇！年尾咯，听日除夕啦。 其实大家要留意嘅就系我哋最后尾嘅嗰个钟头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好特别嘅嘢嘅。咁除咗你话有我哋嗰呢个除夕大点唱之外啦，咁就喺十二点半过后啦。 听日 咁 啊， 当然啦，听日讲听日嘅日啊。但系如果系十二点至到十二点半嘅话咧，呢半个钟头咧，我哋有呢个即点即升嘅。听日咧会有一个游戏，欢迎大家一起参加嘅。主要系乜嘢嘅话咧，买个关子先。 请咗个天王巨星嚟， 冇错，嗰系才子天王巨星，佢爹哋好有钱，同埋咧佢系啊龟氏家族嘅，系啊 Turtle Family 搞咗个速递会嘅，系咪啊？系咪咁意思啊？你咪你讲嗰个嘛？哇，直情系才子啊，绝代绝代才子啊，好犀利嘅，系啊！ 计香港四大才子之后，佢系第五个。佢自己话嘅， 绝代绝即系冇咗， 绝代冇错，系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韦尔自去年七月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随着夜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94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29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5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7点，升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2.6升1.6，腾讯控股449.6升4.8，盈富基金23.34升1.4，阿里巴巴111元升4毫，新上市嘅商汤系报4.38，美团218.4升2.4，新上市嘅全丰控股系报53元，京东集团262元升6.8，友邦保险79.8升5毫，快手69.4升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10.528，瑞士法郎8.522，澳元5.664，加元6.101，新西兰元5.341，欧元8.849。每百日元对港元6.7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6点，跌20点。港金报167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2美元，卖出180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噶。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对出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南边围回旋处。较早前屯门的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的交通意外清理了几分钟，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出九龙有龙尾的，就是排到去泥围对出。重复多次了，屯门的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车龙未消散，影响到元朗公路出回九龙方向，龙尾就在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而家马纪仙峡道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上山方向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落山方向车龙就喺山顶道对出。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好多少数族裔人士，几代人都系喺香港扎根，佢哋系我哋社区嘅一份子，所以同我哋一样都需要全面嘅健康服务。 我都想喺大厦。 因为文化同生活习惯嘅差异，少数族裔嘅健康需要同我哋略有不同， 所以地区康健中心喺设计健康服务嘅时候，都会尊重佢哋嘅文化，作出适当安排，例如知道少数族裔嘅饮食。通常会有一啲香料又或者是较浓味的调味剂，当中的糖分或者盐分都会较高，长期摄取过量糖和盐会增加患慢性病的风险， 所以中心营养师会教他们怎样在材料、调味和煮食方法作出较健康的调整，还会开办工作坊教他们煮一些健康改良的家乡美食。 地区康健中心还会灵活安排课堂，因为知道少数族裔的社会比较保守，对于男女授受不亲观念很重，所以中心会安排只招待女学员的健康班，等他们上堂都会自在一 点，亦都会因应他们的衣着传统，例如头巾、着长袍等，在安排运动班的时候，导师亦都会作出调整，确保安全。 想知道更多呢方面嘅资讯，可以去到地区康健中心查询同免费登记成为会员。详情请浏览www.dhc.gov.hk。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我都想喺大厦外墙搭个吊棚做修葺啫，点解咁难噶？ 唉，喺吊棚上面工作有好多潜在嘅危险噶，无论承建商同埋工友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噶，咁样先可以确保到工作能够安全咁样进行啊嘛。 修葺啫，难度我还未够难。 唔系难，系安全。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吊棚安全要做足，生命第一，保幸福。我系 Misha 叶巧林。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逢星期四都有爱好系列嘅，咁今日咧个主题，本来咧我哋谂咗一个主题嘅，不过后来咧 Sarah 突然间谂起今日呢个日期咧，系一个对妹姐嘅 fans 啦吓，都系好特别嘅日子， 系啊， 因为就系10月30号，31号，系三十号，系啦，就系佢忌神啦，咁、所以就决定将今日嘅爱好系列咧改为咧永远怀念的梅艳芳嘅。 我谂佢嘅歌曲都陪伴住好多人嘅成长， 啊、 直至到而家好多人嘅话听，你都会觉得就系我哋香港出咗一个梅艳芳，实际上系我哋好开心同埋好值得骄傲嘅一件事啊！吓、因为你见到佢有好多嘅，譬如可能系表演啦、做嘅电影啦、拍嘅嘢啦，甚至乎系佢唱歌啦、佢喺台上面嘅风采啦，我觉得真系 无人能及， 好难再揾到第二个系可以好似佢咁样咁出色嘅。 真系好睇啊嘛！舞台表演啊，好好睇， 唔系咁容易。 对系，好啦，赞佢嘅嘢真系，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好明白，都知道噶啦吓。咁纯粹就系讲下啊，其实梅艳芳好成功，好成功喺呢个舞台上面好成功。但系一个人点样叫做嗱，我哋最近都有一个咁样嘅叫做好多名人，我哋嘅节目讲对于快乐个定义啦，点啊叫快活人？到底阿妹姐快唔快乐咧？你觉得？ 我谂佢系快乐嘅。 我覺得係快樂嘅， 但我諗每一個人都一定會係有啲開心同埋唔開心嘅，先至係立體嘅。 冇錯， 冇錯。睇翻好多關於佢資料啦，咁亦都講到啦，佢好多次係公開場合都講啦，未曾結婚，亦都冇小朋友咧，呢樣嘢有時咧都不無所含啊嚇，即係對於遇上好多段嘅戀情，最終咧可能好多嘅原因咧，最後都係未能夠開花結果啊。咁所以呢一首我第一選嚟嘅歌曲係一首合唱歌。到底相爱系咪好 啊？呢首歌我都有拣嘅、 我都有拣，系啊，我哋就撞呢一只咯。我哋三个都有拣，其实系。 啊，呢首真系相爱真系好， 有时真系好困难啊！张学友、梅艳芳呢一个。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度过了解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希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突然未成发星线，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先有责任给予对方，面露欢颜得到浪漫，又要有个空间等到定局，却怕去到终站， 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豁达又担心有人看。对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会。中都永远记住第一届， 别要张开双眼。 记得好耐以前咧，有人形容过咧，爱情就好似咧手里边嘅沙。越捉得紧，嗰啲沙就会你指缝、手指罅里边流走得更加快，最后咧就会空无一物嘅啦。相爱很难，将我又加埋梅艳芳嘅呢首歌， 好犀利！一首歌里面我道尽爱呢件事系点样嘅一回事吓、啊？希望你都可以看破同埋可以放低。 你中意佢，佢又唔中意你。 系啊，又要浪漫，但又要有空间啊嘛。 太紧张、 就是， 有时又会太紧张。我唔紧张，佢又觉得你都唔紧张我。咁、所以爱情真系好似一门嘅艺术咁。 冇错，系要拿捏得好嘅，可能同一生去了解、懂得究竟什么是爱咯，系咪、好啦，非常之好嘅一个 choice。咁啊，其实我哋三个都有拣到。就 是 非常之好，是不是我们的口味差不多。不过其实你说讲回的就是、我们在座三位呢，其实有没有跟阿妹姐有过一些合作的机会的？ 有 你们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先。 我那个很特别的，因为那时候就他参加完这个新秀歌唱大赛啦，那也有签唱片公司啦，有一次他出港台的一个 show， 因为那时候他始终是新人，那就变了不会好像有那些很大阵仗啊，一棚人啊这样。那我在维园，我还记得那个 show 维园，我带他一起陪着他行入去嘅，我就系嗰日嘅所谓 escort 啦、幕前啦等等啦，系、啦陪住佢行入去做个 show，所以我好深印象，咪、就系好人咯佢，同埋系好认真、好紧张，多未啊？多咗几耐？即系嗰啲咁咯，即系佢好紧张， 新人啫， 好紧张自己表演，系一家点啊？要即系讲一次个 run down 俾佢听啊！咁所以咁多年前我都仲记得好清楚。 咁啊，小强咧， 我嗰次咧就系、大台劲歌金曲颁奖。咁就喺紅館嘅，咁就下一首歌，因為我嗰時仲係僆仔嚟嘅啫，我係即係負責同佢對一次稿，啲稿唔係我寫嘅，咁佢望一望你寫㗎，一齊度㗎，咁話 OK 啊，都幾好啊，咁樣，即係佢係望一望我，即係唔係好熟㗎咋， 佢問你啫，你寫㗎，你係咪好驚？你話下一句就係垃圾， 好就冇學你。 喂，其實唔 好 出奇 壓力 㗎，有時係 啊， 因為有啲嘉賓。写啲咩啊？ 系啊， 我点讲嘅咁啊？ 真系会有啲嘉宾系咁噶。喂，佢使俾面你啊？ 啱、我又唔系。 你要我 讲 喎？ 系啊， 呢啲说话代表我 啊 嘛。 系啊，嗱、我觉得咧，佢系有少少唔满意嘅。咁佢只系笑笑口咁嘅。你写噶，我系一齐度噶。O K 啊，几好啊，俾心机啊，会越嚟越好噶啦，咁样样。 跟住上去就一句都唔讲。 你拆解一下，会越嚟越好，即系以前 即系唔好啦。我绝对同意，但系我觉得佢真系好有大姐嘅风范。即系佢唔似有啲人，佢唔知你写乜劈咗。 你知唔知有啲大歌星咧？ 我知啊， 好大架子噶。 我知啊， 同埋大家又好紧张，因为佢嚟到咧，多数都会发脾气。 系啊， 总会有原因俾佢发到脾气。 系啊，俾佢发脾气。 系有啲根本就。系电话 fax 嗰阵时兴传真嘅，一 fax 咗过去咧，已经话唔得噶啦。 咁点算啊？ 佢自己谂啊，佢话佢自己出去揾啲编剧谂啊，佢话你都唔得嘅咁样样。 咁又 OK， 我觉得咁样 OK， 你冇喺现场就令人难受， 系 嘛？咁又因为 系啊，嗰次我觉得佢真系讲得好啊，佢话啊。越写越好啦，即系呢件事， 佢又冇话你， 系， 但系佢亦都讲个事实，就系话系唔好，而家系唔好，但系会越嚟越好，你俾心机， 啱啊，即系呢下呢个真系，我觉得系大姐先讲到嘅啫， 我就真系 你 觉得好好，唔系，我觉得讲得好好咯， 系啊，非常好，讲 得好好，你谂下你记到今日， 我记到今日， 系咪啊？但系你冇改进， 嗱，李小姐。 喂， 李小姐， 马老龟，你做节目会越嚟越好噶啦，放心啦，你做节目会越嚟越好噶啦，放心啦。 李小姐，你有一日上台领奖，我帮你写，你睇下你。 唔系咁啊，李小姐，佢一日未死，你都唔可以话佢冇改进，或者佢临入棺材嗰一日写得好咧，系咪先？所以吓，未到最后都唔可以咁讲。 但系佢即系呢句说话，我真系记到而家， 虽然冇改进， 但你谂咪几得意嗬？我哋大家记得嘅话咧，都系一啲好细微细眼嘅嘢， 人哋唔会记得嘅呢啲嘢， 系你自己先至知嘅。所以 你 佢平时对人系几咁好， 系 咪？ 非常好。 我好遗憾啊，我冇乜机会噶，系啊，我冇乜机会撞我妹姐嘅。咁啊，做嘢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譬如可能就算系嚟颁奖礼，我都系可唔系话我颁个奖俾佢，都系宣布或者系佢攞奖。但系我感觉上我就会觉得嘅就系佢系好有风范咯。 吓，佢系阿姐咯，咁啊就呢个系佢俾我嘅一种 明星 系 应该咁， 明星系应该咁样嘅，系声色艺俱全嘅，甚至乎自己个人嘅修养，各样各样嘢，你都觉得就系佢冇价值嘅。 我哋行内有一个形容词系话压得台啊嘛， 冇错， 无论有冇歌星。无论有冇 dancer， 有冇效舞台效果，有冇烟花，有冇爆炸，佢企出嚟已经吸引。 冇错，你冇嘢，你可以即系话佢嘅，着嘅衫啊，佢化嘅妆啊，佢所有嘅嘢根本就系属于个舞台嘅。 嗰日佢起身出去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 佢起身出去啊， 即系出台啊，即系佢话完我之后咧，佢企起身，我好记得银色嘅闪灵灵嘅银色高踭鞋，扎喺个头。佢临行出嚟，再望一望我，佢话。即係俾個眼神我， 會寫得好啲㗎啦。 係啊，咁行咗出去，哇！後面跟住一班人，哇！我覺得好正呢個畫面。你諗下，佢即係擰轉面， 冇因為你係一個小薯仔，係 啊， 睇你 微微一笑，係 啊，或者秒你。 你有冇你有冇流下一滴眼淚？多謝妹姐，我會俾心機㗎啦。有冇啊？ 你早啲讲， 你或者要答谢佢嘅话，我觉得你应该要俾心机，至少弹好你嘅吉他， 好 系咪？好啦，咁所以其实呢个咧，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我觉得嘅就系佢嘅快歌，系陪伴我过咗好多好多啲开心嘅日子嘅、 啊。跳舞啊， 尤其是系啦，跳舞啦，佢着嘅，佢唱啊，系佢着啊，佢应该话呢一套衫咧，系我永远都会记得，因为佢嘅话，我买咗一件好大嘅就战博嘅大皮褛、我要学佢，因为佢唱呢首歌嘅时候就系咁嘅打扮啦。戴住个黑眼镜啦、因为来自咧就系坏女孩嘅呢一只大碟里面嘅，但我拣嚟嘅呢一首歌，歌曲就系近藤真彦嘅一首歌啦。咁所以其实永远都会，大家一唱到 chorus 嘅时候，今天星闪闪，你就会学佢嘅台风。谂、起妹姐 ，You are the best。 回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抵抗一切，即起冰与冷，凡遇这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风中那笑声，尝尽了失意的我，将一切都褪去，再到这风中，心中竟仿似伤痕累累，然后再忆记起当晚跟你在这里，将烟相拥中交出的心。 呢首歌呢俾我仲有一个好开心嘅回忆，就係、是有一年呢我记得係去咗有一间嘅大公司、嗯、又係除夕夜，咁就係佢哋食係 annual dinner 食饭。咁跟住呢佢哋就好正㗎，咁成班嘅同事呢都扮演唔同嘅香港嘅歌星。即係有啲 正 喎、 啊、有主题 喎、啊。好正啦、 啊、 有主题嘅。咁佢係其中一个表演。咁跟住呢就有啲呢就会扮演就係张国荣嘅哥哥啊，咁、嗯、上去唱歌啊，咁、嗯、就整到头发好长啊，咁、嗯、员工嚟㗎。好、认真咁样去学啦，去唱歌啦，化妆啦，着衫啦， 唔容易噶。 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我出嚟嘅时候嘅话咧，就我唔需要扮梅艳芳，但系佢要我唱一首梅艳芳嘅歌曲，我就拣咗呢一首。你喺现场嘅时候咧，就系、是、全部人冇一个人，总之上上下下、男男女女，乜嘢年纪，全部都识唱。跟住同大家今天哇，讲嘅我都毛管冻，我仲有嗰个 video 啊，系好开心。 起身喺度摁 啦，全部起晒身 喺度摁， 喺度摁，个个都今天 先。哇！呢啲好玩，呢啲好玩， 系你唔会忘记嘅。咁所以你谂下佢嘅歌曲几深入 人心。呢啲咪集体回忆啦，即系每一只歌佢唱过嘅、我哋耳熟能详嘅，一唱翻或者听翻咧，好多回忆翻晒嚟。虽然每一个人嘅生活系唔同嘅，但系我哋都系曾经喺呢啲歌星之下长大嘅、或者系爱过，或者系俾人哋抛过，诸如此类。我好多回忆系翻晒嚟。 冇错。 你有冇谂咩方啊？你头先听过呢个梅艳芳嗰啲歌？ 阿 芳啊嘛，谂梅艳芳咪听到阿芳嘅歌咯，系咪先？ 停下我北风中、秋风中，带着泪，冬天的心，欢欣， 带着罪 也不见， 佢话带着罪啊佢， 够啦吓，有啲歌会谂起佢嘅，真一定会有噶啦，系啊， 即系就算系梅艳芳嘅歌曲，你都会有啲都会谂起佢嘅， 系啊，因为有 珍惜眼前人啊， 系啊， 系啊，定系痴子古人来， 定系 IQ 博士啊？你谂起自己一见到阿方就靓仔咗，靓仔 都超 系变咗 IQ 博士啊！ 唔系冇呢回事。 你冇播呢啲咁样嘅嘢啊！ 唔会唔会唔会。嗱，不如我介绍咗呢首小小歌嘅背景先啦。 好啊， 我跟住拣嗰首歌，因为特 要新闻后噶啦，系 咁呢一首歌咧，系有机会第二次又同阿梅艳芳。有更紧密 有机会啊， 系啊， 即系最后屘最终系冇嘅。 唔系，总之第二次啦， 第二次有机会。 我解读到佢， 因为咧， 我读个龟语文， 多谢你。 系， 我谂我都要读甲骨文啊。 龟骨文， 我读个龟语文，我听到你，所以我系明噶。我学过，系我帮佢，我帮佢翻译。唔系，我帮佢翻译。我系读埋读心思。 某一年劲歌金曲，每年都有啲最佳 MV 嘅。 系 啦，咁有一个导演我同佢好熟嘅，咁、就有一首梅艳芳嘅歌，佢又要拍完咧先先选嘅，咁但系嗰阵时阿妹就冇时间拍，点都冇，咁我导演亦都唔想 问你笨， 嗱你唔好话我偶像，点都冇办法，最后我一齐谂一条桥。仲贏咗 係乜嘢呢？一陣間我哋翻嚟先。 佢冇出過鏡，冇拍過，冇時間。 咁我估下得唔得？ 好， 係咪用佢嘅照片啊？影佢嘅相，影佢嘅相，影佢嘅相。係，嗯。 哇，係咩歌呢？我哋大家都可以留一留喺我哋 Facebook 嗰度，好嘛？ 好啊，大家一齊估啊！好，十一點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警方朝早将会落案起诉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同前主任总编辑林少彤下昼提堂，其余人士将会安排保释。警方国安处寻日出动200人，以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7人，包括立场新闻前任同现任高层。消息指有超过17篇文章涉及煽动。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立场新闻前董事兼前总编辑钟佩权、前主任总编辑林少彤、前董事周达志、吴凯仪、方敏生同何韵诗，同埋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亦都被通缉。保安局局长已经根据香港国安法发出通告，冻结该公司6100万元嘅资产。立场新闻宣布停止运作，并已经移除网站同埋喺社交专业嘅内容。 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说，警方昨日曾经搜查他的寓所，但是没有表明要求他坐查。他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两年他和同事在街头做了很多直播，得到市民支持，得到资金营运，但被警方讲成涉及不法勾当，认为并不公道。本身是记协主席的陈朗星说，现在没有工作，而记协会籍可以保留三个月，如果期间未能够找到工作，将不能继续担任记协主席一职。前年7月28日中上环发生警民冲突，44人被控暴动罪，分成三宗案件处理，其中第三宗案件经历26日审讯，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有裁决。除了19岁男学生早前认罪之外，法官裁定其余14名被告暴动罪名成立。15名被告由19岁至31岁被控在上环摩利臣街和文华里交界的干诺道中和德富道中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有两名被告缺席聆讯，法庭发出拘捕令。另一名被告就在开审之前承认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但他否认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的控罪，亦都被裁定罪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平台上载短片回顾今年的情况。他提到2021年年初受到疫情困扰，气氛低迷，香港经历高低起伏，感恩是社会和经济已经走出谷底，但仍然有不少阶层的人士和不同行业受到较大的压力。陈茂波又说，在这半年走到街头巷尾、茶楼和餐厅，都感受到街坊收到消费券的获得感，大家都是用得很开心。不过房屋问题仍然是制约本港社会发展的主要痛点。他曾经到劏房探望家庭，到基层参与派饭，感受到要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至于同年轻人交流的时候，认为他们都很有创意，也都有很多想法，大家都想有多些空间追寻梦想。陈茂波亦都说，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很多事情要加快做，希望大家合力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吹夕夜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41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33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7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恒生中国企业82.28跌0.16，盈富基金23.3升0.1，腾讯控股448.6升3.8，阿里巴巴110.8升2毫，新上市嘅商汤系报4.36，美团217.8升1.8，京东集团261.6升6.4，新上市嘅全丰控股系报53.15，友邦保险79.55升2.5，建设银行5.4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0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79，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6点，跌20点，港金报16,76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75美元，卖出1,80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南围落斜噶。重复多次啊，就系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南围落斜。咁至于较早前荃湾荃景围嘅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沙咀道嘅车咧，已经系可以入翻去荃景围方向，交通咧都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 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咧，近住宝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上山方向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对出，落山方向咧就排到山顶道噶。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嗰段咧比较行车缓慢。坑口嘅影业路上翻去银线湾道回旋处，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带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东涌长东路方向愉景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同埋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2021 这个世界 IT 事件， 发展元宇宙，用户在虚拟世界工作，游戏聚集 NFT 货币，令到数码艺术品高价买卖， 卫星宽频网服务，为偏远地区和世界不同地方提供互联网覆盖。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转麦知识会社。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的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和抑郁，什么都怕。 K 仔还会 KO 你的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不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不要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 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被 K 仔 KO 你。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讲翻我同阿妹姐第二次有即系更亲密啲嘅接触。 嗯， 咁就系话说咧，佢有一只新歌要推，咁啊嗰阵时咧就会拍一啲 M V 嘅。 嗯， 但系阿妹姐实在冇时间拍，咁个导演都唔想又搵个女仔慢镜啊，行嚟行去咁样。 即系好似嗰阵时我啲卡拉 OK 咁。 系啊，真系冇意思啊嘛。 系咁好啦。 但系佢都唔系头先嗰啲坏女孩嗰啲快歌劲歌。 嗯。 就諗一條橋，好似阿張張頭先大陸估中咗啦，就係用嗰啲相，因為要襯翻個 mood 你先得。咁亦都將同阿妹姐講，阿導演同佢講嘅，話喂，不如咁樣好唔好啊？因為你點都要問佢，因為首歌係佢嘅， 當然啦， 要尊重佢嘅意見。 係啦，咁佢話誒好啊，然後仲問夠唔夠相啊？ 我俾啲你。 咁好 系 系 啊，我真系好抱歉啊，我拍唔到。 系啊，即系佢真系好似累咗，但系亦都想做好，因为导演都话俾佢听，因为导演可以有十万方法去做噶嘛，但系又要揾相，个过程好艰巨啊！你谂下，我当你一秒一张相，重重飞嚟飞去，好多张相，你又有啲又唔可以重叠啊，诸如此类。 系， 终于搞掂咗啦。 嗯， 出嚟嗰年赢咗最佳 MV。我又喺后台撞到阿妹姐，但系我系主动行上前。阿妹姐，你 记唔记得我啊？ 佢话记得，继续努力咁样样。 哦， 系啦，咁就系呢一首歌啦。 其实佢咪就系心里面嘅就系记得呢个人嘅就叫做继续努力。你唔觉得系咩？ 第一次同佢讲就系继续努力，第二次我记得你继续努力啊嘛。可能用咁样嘅方法， 佢系俾咗个鼓励眼神我嘅。呢一首就系《梦里共聚》。 好啦，嗱咁有个听众咧留言啦，阿袁玉平佢话咧，我其实 Sarah 咧都帮我哋一间公司做司仪嘅，佢有张相 send 翻过嚟，跟住佢话好开心啊，原来仲记得当年嘅开心嘅演出嘅事情。 记得， 我谂就头先你讲你职员扮嗰啲唔同嘅歌星啦， 记得，太开心啦， 都系位经常留言嘅好朋友嚟嘅。 好多谢你。 好啦，咁其实咧，我记得琴日咧即系访问阿 Mike Sir 咧讲话剧嘅时候咧、演出咧其实声线或者声音嗰种嘅感染力好重要嘅，对、第一个人你演出戏或者唱一首歌嘅时候，你嘅声音系唔系能够将嗰个歌词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咧？咁样有一样嘢叫无奈，或者一样叫沧桑。好多歌曲咧，妹姐嗰把声音咧一演出嚟咧，基本上已经有一种沧桑或者无奈嘅感觉。再加埋歌词，再加埋嗰个编曲咧，简直系已经无懈可击。 哇，冇得倾啦！ 时间嘅消逝，似水流年。呢一首歌有好多个版本，不过妹姐呢个版本，我觉得系最无奈，最有嗰种嘅时光洗礼嘅感觉嘅、一点一滴 的音符带出了梅艳芳的这首《似水流年》送给大家。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动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在我每天挣扎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 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怀念。似乎就系写紧所有歌迷对佢嘅感觉、即系所有嘢变啦，但系嗰种情怀都系不变嘅。 冇错，对嘅爱亦都系不变嘅、好啦，咁其实我谂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咧，有时有一啲说话，我唔知点解一听咗之后，可能未必系讲阿妹姐，但我觉得以下落嚟嘅呢一番说话，我就会觉得其实套用喺佢嘅身上嘅话系非常之适合咯。我记得嘅就系、有一位嘅就系中国嘅传奇影后咧，就刘晓庆小姐女士讲过嘅。佢喺年轻嘅时候佢讲过，佢就话。做人难。 做女人难， 嗯， 做名女人更难， 哎， 做单身的名女人难赴其难。我觉得呢几个字系啦，呢一啲好经典嘅呢番说话嘅话，就是套用喺阿妹姐嘅身上嘅话，我觉得有时我觉得系都有佢嘅一啲异曲同工之妙嘅。咁同埋我会觉得系遗憾嘅，就正如头先阿大佬有讲啦，系嘛，所以即系佢就系喺好风光、好多人拥戴嘅背后，佢始终佢就都系觉得系有一啲嘅遗憾。我谂就系做人难嘅地方，系咪？但系。唔緊要，我哋都係希望記住嘅就係佢嘅好，係咪？而放低佢呢一樣嘢。但係所以，我覺得將頭先我所講嘅嗰番説話套用埋喺呢一首歌裡面嘅話，係更加會有呢一種嘅大家相得益彰嘅感覺。 哦，正，都係我選擇。 我知道，但你有一個字唔同，係咪？ 但我又改咗。 大家留意好呢個西讀裡面嘅歌詞啊，做女人難，做名女人更難。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喧哗过后，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歇息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着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将眼前人碎了和幸福都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着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话我失望， 四分零钟到十二点钟，咁我哋节省时间，因为咧要交俾阿马老师咧，佢送上佢嘅选择，最后一首歌曲。 依一首歌系阿妹姐一首励志歌嚟嘅，我觉得好舒服，咁亦都因为趁年尾啦，亦都希望大家同佢呢首歌一样，迈向新一天。 嗯，哦，佢同李宗浩先生 合唱嘅，唱歌系啊，励志歌，我觉得好好听， 好听，好听，真系好听。而且好有意思啊！就好似呢个年尾你讲得啱， 冇错， 迈向新一年，我哋迈向新一天， 2022年啦，我哋向前望， 好， 弹吉他， 继续努力， 唔 系咩？ 你做乜嘢啫？好，我要努力， 鼓励嘅眼神， 嗯。 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变，从沉默里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像昨日情之要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像昨日情之要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 好，十二点钟翻嚟，我哋有风骚食堂先啦。十二点三十分， 多宗相关输入个案带嚟嘅社会爆发风险将会越嚟越高。林伟信认为，机组人员抵港之后接受三日隔离检疫并唔足够。数据显示，大部分个案喺感染 Omicron 之后超过五日，传染性可能稍为减低。如果能够将隔离日数增至五至七日，会比较合理，但亦都要平衡实际可行性。他又认为需要继续收紧港口人员检疫安排，加强高危工种，例如机场员工的防感染培训等，市民亦都应该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随即夜风势较大。下星期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23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36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8点，升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2.2元，跌2.2元；盈富基金23.28元，升8仙；腾讯控股446.6元，升1.8元；阿里巴巴110.5元，跌1毫。 美团217.8升1.8，新上市嘅商汤系报4.31，京东集团259.4升4.2，新上市嘅全丰控股55.1，友邦保险79.4升1毫，建设银行5.41冇起跌。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99，英镑10.52，瑞士法郎8.521，澳元5.66，加元6.098，新西兰元5.337，欧元8.8431。每百元对港元6.7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2，跌104点。港金报16,760，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51美元，卖出1,802.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渔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渔角村一带咧比较车多。较早前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围落斜啊。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个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南围落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就没有车龙的，最主要挤塞都是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是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纪元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圣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在新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啦，坑口的影业路去翻银线湾道回旋处，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长东路方向愉景湾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志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呢多了二至三成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过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一个月至两至三月到呢相对没有稳定呢，那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那个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那我觉得急性中完风咁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啦。咁记住喎，疫苗唔係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再等多四礼拜第二针再两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呢，其实可能六个礼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囉。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居安思危呢应该盡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教育局嘅 e 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 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丰收食堂今日男人揸 fit 吓，我梁继章， 我系马小强，系啦，我侧边呢位， 我哋嘅嘉宾 ，Hello， 我叫叶世昌， 系啦、啊，今日咧我哋呢啲男士咧入翻厨房啦， 清一色男士， 喂，我细个嘅时候咧觉得男士啦，即系煮嘢咧系好啲怪怪，我唔系话你啊唱歌啊，即系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都觉得自己怪嘅。 唔係，即係好似哎呀，以前啊，即係個舊思想就是、啊，通常都係女仔， 係啊，女人煮飯， 入廚房，但係又睇翻，通常現代嗰啲咧，尤其是即係媒體出現嗰啲名廚咧，都係男士嚟嘅喎， 係啊， 香港定外國 都係啊，十個有九個半都係男士， 包括昌哥都係啦，係咪先 啊？ 好啦，嗱，翻返嚟，我哋今日咧，哇，犀利啊！這個咧叫素菜湯啊，啊，咁啊，譬如阿昌哥介紹話咩叫素菜湯啊？ 係咧，咁近期咧，其實多咗人食素啦。健康啲嘅食物 啦，你有冇食素啊？影得咁大声， 我中意噶。 你中意咁，你有冇食啊？ 有啊，豆腐啊，菜啊， 素把你有食？ 嗱，你收翻你个说话，真系素把你。咁咧，嗱，素菜汤其实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咁首先咧，我今日介绍咗我哋自己本身素菜汤嘅做法同埋材料先啦。 好， 咁就娃娃菜一包，咁浸发咗嘅冬菇八至十只，咁啊红萝卜一条，粟米就两条，咁啊清水嘅马蹄就六至八粒，同埋茅根一扎嘅。 阿昌哥啊！師傅啊，想請問咩叫清水馬蹄啊？有冇啲咩唔係 俗水 馬蹄？即係清水馬蹄點解加清水前面嘅？ 係啊，咁咧點解咧？正常馬蹄咧係好多泥、好污糟，咁同埋有層衣包住嘅。咁我哋清水馬蹄意思咧，其實就係去曬皮、洗曬乾淨啦。咁一包翻嚟咧就 OK 嘅啦。 阿昌哥啊，其實咧一般人都會嘅，係啊，馬小強咁蠢先連埋嗰啲嘢煲嘅。 我叫做清水強， 不過咧馬蹄真係好難批嘅。 我唔中意，我即係盡可能唔掂，我就唔會掂馬蹄。 有啲街市咧，有啲已經批咗嘅，我通常懶咧就買嗰啲咯。 咁但係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咧，佢批咗會唔會係浸咗水太耐啊，會走失咗個味道啊？咁當然咧，其實我哋用翻原本嘅馬蹄都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啊，其實麻煩咧，我哋可以點處理咧？先洗乾淨個泥表面，跟住咧喺個頭同尾嗰度切一刀。剩翻個側邊原身咧，就攞個瓜刨刨刨刨，咁最方便同埋最唔嘥嘢噶啦。邊個刨啊？我唔刨噶。啊，瓜刨我嚟啦。 OK。頭先咧，阿昌哥，我想問頭先你所講呢個份量咧，係俾幾多個人飲用啊？ 佢呢度咧大約就係四個人。 OK。 係啦，咁平時家庭飯啊，去煲一個細煲嘅。咁其實如果中意咧，可以加少粉絲都 OK。 哇，係 喎，正。 阿昌哥最中意食粉絲。 係啊，粟米絲、粟米仔，兩個都中意。 好啦，煲呢个素菜汤嘅做法系点样做呢？ 咁咧，我哋嗱娃娃菜啦、红萝卜、粟米就切件。咁红萝卜咁，当然我哋翻嚟要洗净刨皮先啦。娃娃菜一样啦，咁我哋系切咗一开二，改翻细细件。咁粟米咧，其实咧我哋买原条正常有啲粟米衣嘅， 系 咁嗰啲千祈唔好抌，连埋尤其是嗰啲粟米酥啊。 哇，粟米酥抌埋落去煲啊！ 系啦，抌埋落去煲啊！咁其实粟米酥咧， 粟米叶使唔使啊？出边个包嗰阵， 我叶咧，我就通常。 人要嘅， 冇嘥啊！阿超强话， 系啊， 酥都抌埋落啦，亦都要啦。 咁你筋都唔好切啦。 系啊，因为点解咧？嗰啲粟米酥咧系可以治疗慢性嘅肾炎啊，降压止泻。 你饮定好啦，马超强，你成日去厕所，我谂你都有， 我要降压啦。 非常之好噶呢啲。 系啊， 好啦，咁另外咧，嗱，头先咧讲到娃娃菜啦、红萝卜啦、粟米啦，切件洗干净佢，吓摆埋侧边准备。 系啦， 然之后下一个步骤系咩啊？昌哥， 咁咧其实咧，我哋洗干净准备咗咧，我哋就由我攞个细煲仔啦，咁、基本上咧就可以抌落去煲噶啦，我哋咁啊，将我哋 先嗰啲材料 系啦，咁啊，粟米啊、甘笋啊、娃娃菜啊、茅根啊，咁其实咧都可以落啲竹蔗，攞翻个甜味嘅。咁、其实马蹄佢已经够甜噶啦，本身 系啊，马蹄好甜， 好甜 本身 系啦，但系竹蔗嗰只甜味咧系比较润啲嘅，浓郁啲，喺个口腔停留个甜度咧系会高啲嘅。咁我因个人喜好啦，但系其实我觉得马蹄咧佢就清新嘅甜。咁啊，我中意呢只味道多啲。 但系讲到甜咧，我想拆开少少啫。阿昌哥，有时咧煲汤咧，我自己啦，即系某一啲汤咧，我会落蜜枣嘅。 系， 但系呢一只汤唔啱噶，系嘛？ 我就唔落嘅，素菜汤就唔落，因为咧落咗蜜枣咧，佢虽然系香，佢都会带甜。但系我觉得如果佢同北菇啊，连埋马蹄嗰啲咧，我觉得就 个 味道就唔同咗啦。 啱， 系啦，就冇咁好啦，又冇话唔得嘅。 系 ，OK， 知道知道。 系啊，咁我哋饮翻啲新鲜嘅蔬。菠菜类咧，你见我都系冇啲干品成分嘅呢度，咁啊，基本上咧抌落去煲，跟住由佢熬下熬下，咁我哋就唔大火煲嘅，呢、這个咧就好似你炖嗰啲竹蔗茅根水咁嘅啫，清嘅成个嘢，咁啊呢个系饮咸啦，我哋落盐嘅啫， 系哦咸汤，即系当咸嗰啲汤， 系啦，落翻少少盐吊翻个味嘅， 系， 咁我睇到咧阿昌哥好好啊，佢写埋就系话呢一种汤咧系有少一啲功效嘅、就系叫治疗慢性肾炎啦，头先讲咗啦。降压喎，阿马老师，你可能都要谂谂佢吓。 降咩压咧？ 血压咯，你有啲咩压啊？你个人臭臭地嗰啲，嗰啲叫压。 嗰啲降压味， 降压味就唔系血压。 系 咁，你都有少少压压地啊！我都 feel 到，我都闻到，所以戴个口罩有帮助。咁呢个止泻都有啊？哇，咁犀利嘅咩？呢只汤咁多嘢嘅咩？ 系啊，系啊， 吓。仲有治療糖尿病同多種功效 啊！昌哥，我想問咧，其實你呢、這個即係素菜湯咧，嗰啲材料咧，係咪可以因應自己個人喜好？ 係咯，我都想 加減啲嘢咧。 唔係，我淨想問咧，素菜湯嗱，聽個名字就素菜啦，煲嘅湯啦。咁我可唔可以執幾隻我中意食嘅菜，譬如話白菜啊、菜心啊，再加啲其他 kitty club 嘅素菜？ 係啊，我諗住擺兩支豆腐， 可以 啱唔啱？ 啱嘅，都可以嘅。 啊！龙眼要唔要啊？ 芽菜仔， 即系如果你话菜啊，可能系白菜仔，但系我建议咧，你先煲好咗呢个汤，跟住咧，可能就算你话粉丝啊、萝卜啊煲好，跟住先后加，再煮多20分钟到， 哦、 就唔需要一开始抌落去煲嘅呢啲。咁、而白菜咧，因为佢本身譬如白菜仔嘅或者学豆菜咧，佢系个。个菜味好浓郁嘅，咁、我建议都系你煲好之后先落，如果唔系咧，到时啲菜就黄晒啊， 淋晒， 系啦。但系娃娃菜我哋本身咧，你越煲佢咧就越淋，同埋个香味就越出， 好好 所以我就建议早少少落。 娃娃菜， 娃娃菜咧偏平， 好浅色嗰啲， 哦，好食一包咧喺 supermarket 买咧， 四条到 好平下 嘅 啫， 系三四条啦，三四条。 咁我觉得系几抵食嘅， 同埋佢系好食嘅，尤其是放汤浸淋咗，系非常之好嘅娃娃菜。 但系阿昌哥请教。呢個湯咧會唔會涼啊？啲女士啱唔啱飲啊？ 其實咧素菜湯睇涼唔涼咧，我哋其實食材上邊咧都冇一啲特別涼嘅嘢，咁所以咧我建議係一個當係一個健康嘅蔬菜湯， 即係清啲啦，夠唔夠飲 清新啲嘅。 嗯， 咁當然啦，所有嘢日日飲啊，譬如一日飲好多杯水都會中毒啦。咁但係呢啲咧適量飲咧係對身體非常之好嘅。 昌哥，佢知唔知？唔該，唔該，係硬你一腳。 我都睇得出嘅啦， 都傻仔，問無謂嘢。 有一樣嘢，我真係想請教昌哥，嗰啲素菜湯，我平時咧有時我中意落腰果。 嗯， 腰果咧，腰果好香㗎。 我知， 係。 咁但係你唔係咩都加腰果、 啊，我知啊，所以就係問下呢個加腰果合桃又得唔得咧？因為我中意佢啲顏色咧，會令到個湯咧 變深。 而家栗子又得唔得？ 係啊，栗子都得嘅，其實係真係得嘅。咁、腰果咧，其實我就唔建議，可能核桃都會好啲，因為咧，如果腰果咧、正常，而家我哋買翻嚟睇下你炸咗定係未炸？ 未炸嗰啲 係啦。如果未炸嗰啲咧，其實翻嚟我哋個工序都比較多噶，可能我哋要出咗水先啦。因為其實整腰果咧係當地嗰個國家咧係。整到啲手指爛曬，佢腐蝕性係好高嘅。我哋要拖咗水先，但係你拖咗水，其實我覺得嗰個腰果味又冇咁重。但係你純粹抌落去煲咧，個功效都有嘅。咁好似俗語話，以形補形，核桃就係補腦，腰就係補腎咁樣。 腰果 係 腰果補咩啊？ 補你嗰兩粒腰果咯， 冇腰。咁其實都可以噶，係啊，因為腰果煲得耐，佢會有陣味，所以我建議你翻嚟要出水。 我想問 出 個腰果從來有冇嚟煲湯㗎？ 有嘅，其實有嘅，有嘅， 真係有啊！ 但係腰果咧，佢個好食處就係佢脆啊嘛。咁你煲到個淋曬，有咩好食？ 好食。 佢其實就同栗子嘅功效一樣，咁佢一樣真係以形補形啊，補腰係啦，補腎係真係有呢個功效嘅， 補腰同埋補果。啊、我想问阿昌哥，素菜汤咧，但我突然之间咧，我又想咧，曳曳地咧，我加少少肉得唔得咧？我都系觉得好似好清嘅，但系会唔会咧，即系 spoil 咗啊，破坏咗成个素菜汤嗰种？ 我就唔建议嘅，系啦， 诶，唔建议 系啊。咁、因为我哋素菜汤系真系食啲清啲，咁啊唔食肉，咁呢个就系货。咁当然啦，原来其实我系素菜系某几日，但我想饮啲素菜嘅汤。即係想飲佢嘅功效，但我又想有翻啲肉味，咁當然可以啦。因為我哋唔係話一定係要食齋嘅人士或者食素嘅人士先可以食到啊嘛。只不過係呢一個配方，我哋係有一個保健嘅作用啦。咁同埋日常係有啲人可以比較出去食啊，都係多肉啊、小菜啊，咁如果屋企呢個又簡單去做一個幾好嘅，我覺得。 嗯，其實講到素菜湯咧，有陣時咧我會咁嘅，即係我屋企咧，其實我食好多菜㗎，昌哥。 嗯。 咁我會錄好大扎菜，食完啲菜我先食我正餐，因為我想唔想食咁多嘢、即係你見到隔離嗰個肚腩好大嗰個咧，我唔想好似佢咁。我唔係講你啊，馬小姐。 係啊。你講唱歌。 咁咧，有時我錄完好多菜嗰啲湯咧，我有時覺得嚇飲下佢，雖然係好淡嘅，但係有一種少少嘅菜香滲喺嗰個水裏面， 這個好味， 好味 嘅 可。 其實我屋企都好簡單嘅，我都係咁樣。其實烚菜，但只不過落多啲水，但我就會俾薑，跟住俾少鹽，連埋嗰個湯一齊飲嘅，又係會加啲粉絲，菜一樣照食。 係啊，其實 變咗一個菜湯。 唔知點解我覺得菜真係好好食㗎。 菜心就會更加香， 菜心更加香啊！但我懶整嗰個框嗰啲皮啊。 菜心要整皮嘅咩？ 嗰條框，你問下昌哥。 其實有嘅，但我哋通常都撒埋一齊食嘅。 係啊， 除非芥蘭啊。點 解要問昌哥？昌哥撒埋一齊食嘅喎。你好似講到昌哥都會整啲走咗啲框。 唔係啊，因為我阿媽咧，佢中意批曬。 你將阿媽同阿昌哥調轉咗。 佢 你唔認得邊個係阿媽？ 我認得。 昌哥都冇改，要整咗啲框。你而家講緊你阿媽。 因為 但係頭先你話昌哥。 因為阿昌哥專業人士，我想請教佢，佢會唔會咁做？ 其實我哋餐廳做咧係的而且確會咁樣做嘅。 係啊，好好食㗎。 但係其實食落去咧，佢個口感會好啲。即係實做好多啊！即係佢唔會話咬到層衣啊，或者會有渣。喺、我哋做生意餐廳上咧，我哋真係會咁做嘅。但係其實咧，嗰啲先係最有營養嘅價值嚟嘅。 係咩？ 係啊！我哋哇嘥時間，你講起我哋刨芥蘭一日都刨成個幾鐘 嘅， 真係刨啲芥蘭皮啊！Okay. 但其實芥蘭同菜心都係應該刨走啲皮佢。 菜心就如果靚咧嫩啲嗰啲就唔使嘅，唔使嘅，輕輕沙收嘅。但係芥蘭我就全部都會刨曬皮嘅。但係其實都係皮係。 講菜心咧，昌哥，我想問，而家街市有兩種菜心咧，叫菜心苗， 係 一種咧就係粗大枝嘅菜心。 咁耐以嚟食嗰啲啦。 邊只好食啲啊？如果你以嚟 菜心苗甜啲。 嗯， 系啦， 又嫩啲啊，嗬！ 佢其实西兰花都有只西兰花苗嘅，而家 西兰花苗， 跟住椰菜咧都有个福建椰菜花嘅咁样，即系椰菜以前 乜乜， 系啊，而家多咗好多品种。 西洋菜苗冇啦啩？ 其实有嘅，冬瓜苗都有嘅， 冬瓜苗 系啊，金色一丝丝细细条嘅，而家其实好多唔同咗品种，但我哋餐厅又去买呢啲，但你话去到街市会唔会有呢啲咧？可能部分嘅街市可能会有。 比較少見嘅食材。但你話如果菜心苗都開始好普遍㗎啦， 係啊，好普遍啊， 係 啊，我又想請教阿昌哥啦。如果頭先你講開芥蘭咧，唔係個個人中意食㗎喎，我中意食重姜汁芥蘭，但係呢個芥蘭咧，好似好少放湯啊咁樣烚嚟食㗎喎，係嘛？ 真係少啲嘅芥蘭，因為佢本身咧係食爽身，同埋佢菜味唔係話太過出。咁其實咧炒嘅時候咧，我哋除咗一啲菜心硬框嘅嘢，例如蜜糖豆。落姜汁咧，佢嘅香味會出嘅。咁如果我哋芥蘭都係炒居多噶啦，放湯就真係少，因為佢融入唔到個湯，佢又冇啲菜葉，又染唔到嗰啲汁，佢又炆唔腍，純粹食個口感。 芥蘭咧最常見係咩啊？馬小華知唔知？ 冰鎮芥蘭。 我唔係想講一樣嘢，有冰鎮芥蘭嘅咩？我想講就係芥蘭炒臘腸啊！ 哇，呢個又好味啊！ 好多好多好多 芥蘭炒臘腸，冰鎮芥蘭點整？ 冰鎮芥蘭好好食啊！ 我都有嗱，我冇食過，但我見過有一次咧行過咧， 飲 wasabi 哇！ 有間餐廳佢就叫冰鎮三 D 芥蘭， 三 D 係啊！咁咧 正 喎，我又冇食過嘅。咁後屘我見到佢應該有層冰，跟住有啲芥蘭，跟住咧就好似阿小強講啦，有啲 wasabi 去點， 好食噶。 係啦，咁但又有個又見過有啲係俾啲糖醋落去嘅。三 D 意思可能立體啦， 哦、 即係佢晾起咗、okay ，有層冰，跟住有啲芥蘭喺上邊。 係係係，我、哦、明白。好啦，咁啊，關於今日呢個素菜湯有冇要補充咧？阿昌哥或者咧，呢一種湯一般我諗細路仔會唔會嫌佢太 寡 其實唔會嘅，好香。 即係不分年紀都啱飲。 係啊，因為咧，我哋落咗冬菇，如果你冇冬菇咧，呢個湯就真係會淡。 明白。阿昌哥，我又問多一句啦，呢個湯咧，我唔見你落薑喎。如果落薑又點咧？ 落薑咧就可以去腥，但係建議咧就係喺雞度啊。 去腥。 係啦，去腥嘅。 都冇嘢係腥。 菜， 所以我就冇落薑啦。所以呢個嘢就。同埋我想呢、這個係貨一啲真係食素人士，因為食素人士有啲係唔食啲刺激性嘅嘢。 薑都係。 係啊，五辛啊嘛，算係。 哦，真係 最腥啊！阿馬小文，你含一粒薑啊，因為你冇乜聲啊，平時。 我本身已經冇乜聲嘅， 含粒薑好啲。 喂， 好，咁啊，再一次多謝啊，有素菜湯，不如好快講多一次個食材包括啲咩好嘛？ 好啊，嗱，娃娃脆一包啦，已浸發嘅冬菇咧就八至十隻，紅蘿蔔一條，咁啊粟米兩條。清水馬蹄六至八粒啦，茅根一扎。咁如果個人喜好咧，可以加多幾條嗰啲竹蔗都可以嘅。 嗯，好，咁就可以煲成呢個素菜湯。咁大家一齊可以啊飲用一下，大細朋友咧都係 O K 嘅。今日再一次多謝昌哥，我哋嘅風騷食堂，下個禮拜繼續。O K， 多謝曬， 再見。 如此。一针当位救星，替你攀山越岭，可愿我做到贴心的保证，自我承认驱赶灰暗心情，你却沉溺煽情，委屈到按他高兴，愿你痛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率性，再别强闯险境，才无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愿你可撇下阴影。我说过在旁护航，别怕。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从门真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容许我待他心得你心吗？ 今日嘅做护航啊，咁啊翻嚟咧，一阵间风骚翻嚟咧，就会有 pet 时间，即系宠物嘅时间， 就会有 Doctor Eric。 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所剩，再别强闯险境，再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为你阻隔着险境。 20度气温，相对湿度 65%。今日下昼天晴干燥，今日部分时间多云嘅，吹和缓东北风。未来数天仍然天晴干燥，早上清凉，随即夜风势会较大噶啦。先听咧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风骚发人，最后嘅半小时仲有即安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见记者，回顾并展望来年特区政府的工作。她说会继续严控疫情，争取早日通关，办好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和政府换届工作，并在3月底之前制定改组政策局的方案。另外，政府的目标是明年6月底之前就《基本法》23条立法展开讨论和咨询。消息指警方朝早将落案起诉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和前主任总编辑林少彤下周提堂，其余人士将会安排保释。警方国安处寻日出动200人，以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7人，包括立场新闻前任和现任高层。消息指有超过17篇文章涉及煽动。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立场新闻前董事兼前总编辑钟佩权、前主任总编辑林少彤、前董事周达志、吴凯仪、方敏生、何韵诗，同埋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亦都被通缉。保安局局长已经根据香港国安法发出通告，冻结该公司6100万元的资产。立场新闻宣布停止运作，并已经移除网站和在社交专页的内容。立场新闻英国分社宣布停止一切业务，英国分社主任杨天瑞辞职，即日生效。杨天瑞在社交专页说，警方寻日拘捕多名高层和前高层人员，带走多人协助调查，被立场新闻办公室捡走多部电脑和部分文件。由于立场新闻已经停止运作，英国分社亦都同步停止一切业务。英国分社曾经提供的内容，包括网站报道和社交媒体贴文，已经全部移除。立场新闻英国分社今年2月下旬开始运作，曾经报道移居英国港人在当地的生活，支援香港立场新闻的深宵运作。前年7月28日中上环发生警民冲突，44人被控暴动罪，分成3宗案件处理，其中第3宗案件经历26日审讯，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有裁决。除了19岁男学生早前认罪之外，法官裁定其余14名被告暴动罪名成立。15名被告由19岁至31岁被控在上环摩利臣街和文华里交界的江乐道中和德富道中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有2名被告缺席聆讯，法庭发出拘捕令。另一名被告者在开审前承认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但他否认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的控罪，亦都被裁定罪成。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随着夜风势较大，下星期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34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3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8点，升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2.28跌1.6，盈富基金23.28升8仙，腾讯控股447.6升2.8，阿里巴巴110.5跌1毫，美团218元升2元，新上市嘅商汤系报4.29，京东集团259.8升4.6，新上市嘅全丰控股系报55.05元，友邦保险79.45升1.5，建设银行5.41毫冇起跌。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99， 日元 11.05，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279， 人民幣 6.373， 英磅對美元 1.349， 歐元對美元 1.134， 澳元對美元 0.72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85。 日經平均指數報 28,850 點，跌56點，港金報 16,760 元，無起跌。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1.04美元，卖出180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快进2022，家庭幸福话金易。 Kitty、阿 O、芭比、小白，2021年食过几多餐饭啊？ 钟哥日日都有、啊， 早午晚三餐， 仲有下午茶宵夜， 想食就食噶啦。 咁有几多餐系同屋企人食噶？ 得闲啊， 晨光第一线提提你， 无论几忙， 新嘅一年 由家庭开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2021年。娱乐圈有好多大事发生， 有好多对假戏真做嘅情侣档啊， 电视圈大战啊， 今年好多歌手开翻 show 啊， 喂喂，仲有雷神咧， 哇好多啊， 好多啊，想知更多2021嘅娱乐大事，就要留意住今个星期四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嘅娱乐大事回顾啦。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会在2022年4月30日起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呢个不做坏主人嘅宠物时间，我哋有 Dr. Eric。 Eric， 好，你好，你好，你好。预祝 Dr. Eric 咧，2022年咧吓身体健康先啦，因为我哋下次再见已经系新嘅一年， 新年啦，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祝大家，大家。 嗯，好，系咁啊，今日同我哋讲诶边个品种啊？ 我今日我哋讲贵妇狗， 哦， 贵妇狗，大家最高要嘅贵妇狗。咁啊，贵妇狗就即系香港人最受欢迎啊，其实 最常见啊。 嗯，但我想问咧，你话最受欢迎系因为根据乜嘢数字啊？ 根据我自己，我譬如我就即系我自己睇证咧，其实80%呢九只都系贵妇狗， 80%都系啊。咁系咪即系代表佢哋成日都有病啊？ 系啊。 唔係，係真係好多人養啦，其實好適宜香港環境啦，興咗好多年噶啦，其實。 我仲記得我4、5年前我打個電話俾阿 Dr. Eric， 你記唔記得？我就問你，我話我想養翻狗啦咁樣，咁我 study 過咧就Poodle 咧係好多人養嘅，咁我就問啦，其實係咪？因為嗰個網上有啲資料，我唔知真定假啦。咁佢形容嘅，我印象中啦，如果 Dr. Eric 如果講錯，你又可以更正我啦。就話佢冇咩體味啦，即係嗰啲即 係狗味， 狗味啦。佢唔會點樣甩毛啦嚇。咁同埋佢係同容易同家庭成員融入嘅，即係個性格比較温順嘅，即係啱唔啱啊 ，Dr. Eric？ 啱曬，中曬。 好嘢， 佢哋。系啦，好多即系唔讲医疗问题先啦。不过就你话即系食行为上问题，其实佢哋唔多嘅。如果我要即系批评呢个品种，唯一一样嘢就佢比较黐呢、這个可能系个强点添啦。 对唔住，可比较系啦，冇错。因为咧，我最记得嗰阵时喺一间宠物店同嗰个 sales 倾开咧，佢话 你一定要有時間陪，因為 poodle 係好黐人嘅。 嗯， 佢會跟住你，你去 toilet 佢又去 toilet， 你去煮飯佢企喺你側邊，佢完全係貼住你。咁我證實，我養咗四五年啦， 係真嘅， 係真嘅。佢真係黐人，黐咗個地步咧，你覺得佢係你 part of 你個 body 嘅啫。 啊，犀利過你老公，犀利過 係啊！ 你翻工出門口咪好難捨難離， 佢好難受㗎。我有時咧，我對唔住，拖低我就算出去，可能係幾分鐘，譬如我上去天台落翻嚟，佢都好著弱㗎，即係好似我唔見咗一世咁樣㗎， 即係好似啱翻嚟咁樣， 佢啱翻嚟咁樣， 你終於翻嚟啦， 幾好啊！若果你中意養一啲比較黐身嘅寵物， 單身人士都幾開心， 未必單身人士未必代表真係中意黐身嘅，係啊， 佢哋比較容易咧，即係分離焦慮症啦，因為 係我最想講啊，咁咪會容易有你分離焦慮症咯，係咪啊？因為佢黐身啊嘛。 同埋即係你知道呢個品種有基本上有三個 size 啦，有標準啦，標準真係大好大嗰啲啦，咁樣就有 miniature 啦 ，miniature 就係細種，咁樣有 mini 玩具啦嚇，咁樣就其實咧就呢啲品種你估唔到咧個歷史，其實佢哋係一種 對唔住，多得 Eric 足夠。 我想 interrupt 你，頭先你數個 size， 你數咗兩樣啫喎， 唔係三個， 邊三樣？ 一個係 有冇數到 T 級啊？ 冇 T 級㗎。T 級咧，其實如果你見嗰啲即係細到手辦嗰啲，其實唔標準噶啦，嗰啲係混種嘅貴婦狗。 嗰啲冇啊， 因為咧成日有啲商人咧， 細只喎， 即係用呢一樣嘢嚟即係叫吸引人哋啦，咩成日 T 級咁樣。 冇嘅，冇 T 級嘅，其實叫最細嘅叫 toy 啦。咁如果好太細只咧，就變咗第二啲品種嚟噶啦，即係混種噶啦。咁你估唔到呢個品種咧，其實佢歷史咧係唔係你想象中係一個好明顯？你諗貴婦狗就諗夾住個手啊，好 luxury 啊，或者你知佢哋剪曬妝好靚啊。 佢個名嘛，佢叫貴婦喎、 啊。係啦，啱啱中文名貴婦。 不過 其他品種，呢個品種原本就係德國品種嚟嘅。 哦，係啊。 咁啊，係啦，北國人咧就叫佢 Poodle。Poodle 咧就其實係 mean splash in water， 即係水喺水玩。 嗯。 哦。 所以咧，其實呢種咧係水族狗嚟嘅，喺法國法文咧係其實叫 Canisci， 就係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是、鴨狗。 咩 鴨仔狗？ 係咪打係獵人打水鴨佢擔翻嗰啲噶嘛？ 啱啦，啱啦，所以佢係啦，所以大嘅其實佢一個好活動嘅狗嚟嘅，呢、這個品種係好 intelligent 嘅，所以咧就佢好容易訓練啦。你可以訓練佢唔止室內嗰啲做即係簡單嘅嘢，嗰啲好複雜嗰啲跑來跑去嗰啲都適合嘅， 係啊， 可以 攞 嚟打獵，係好聰明嘅，咁樣咧就。變咗咧，呢個品種另外嗰樣嘢，好多人特別養細種嘅貴婦狗，有問題咧，就係佢哋要訓練嘅。佢哋如果你唔訓練咧，佢就喺你屋企啲狗咧喺屋企。如果你訓練，即係唔好誤會，唔需要訓練去揾到大麻咁複雜啦嚇。 即係幫你做嘢，唔係嗰啲係咪？ 教佢係啦，教佢簡單嘅嘢，叫佢錯啊嗰啲咁嘅嘢，教得好咧，其實好緊要，因為好似好多品種嘅，不過呢個品種特別咧，就好容易。会如果你唔訓練喺屋企咧，佢就會變 A 狼啊， 變 我哋叫 A 狼 ，A 狼即係意思佢就會以為你喺屋企佢最大嘅。 哦， 佢以為佢自己係 即 係 如果你冇 discipline 咧，佢就會做一個頑童啦，甚至咧佢覺得佢惡過你。 嗯， 啱啦，啱啦，所以你就係啦，唔用個惡字講咧，其實 A 狼 B 狼嗰啲咁樣就其實唔需要惡嘅，不過就你佢大你咯，佢大你咧就會變咗有會製造啲黑人憎嘅行為嘅破壞嘅行為啊，迷人啊啲咁嘅嘢。 哦、 嗯、，OK， 即系你要做翻嘅 leader of the pack， 系咪？即系你要佢系佢嘅主人， 嗯， 所以你就系要分，系啦，即系你要分翻边个系主人，边个系。 但系 Dr. Eric 其实我哋唔系应该对所有狗都系有个 discipline 咩？即系我就觉得即系无论咩品种狗，你都应该教好佢嘅啫，系咪先？ 系啦，有啲品种系特别衰嘅，呢、這个 特别衰。 佢意思系就 特别顽皮，因为佢聪明， 佢黑你啊嘛。 不过我感觉你讲得啱嘅，其实咁多年啦，我认为呢个可能唔止系个品种问题，系好多时比较得意嘅品种嘅松鼠狗嗰啲。我上次讲话弱失车你比较可以咬人咁样咧， 因为佢你 训练得好， 佢细细只，你觉得你好似系啊，你好似想养佢咁啊。 你当系啦，当佢玩具咁样咧，就会 出事啦， 即系 中坏， 定系出事啦，系啦。系啦，所以佢哋就不过你话有其他嘢要注意嘅，呢个品种唔系你咁简单嘅。你养咗佢咁多年啦，你嗰只有冇留意？其实系容易打理嘅，因为佢啲毛又唔会甩啦。不过咧，都如果你想整佢 keep 佢靓靓咧，就其实都要常同佢打理毛嘅。 是啊，如果唔系好似打棘啊。 系啦，要剪系打棘啦，要剪毛啦。你知唔知你见过啲好靓特别大品种剪嗰啲妆咧？其实嗰啲妆咧系原来有原因嘅。 贵妇妆啊嘛，你讲嗰啲 系贵妇妆咧，其实唔系 random 嘅。你佢其实咧，我头先讲话佢系一种水，我哋叫水族狗啦，佢系喺水嗰度攞鸭成啦。咁咧佢咧就啲毛咧，如果留意咧，系喺个臼嗰度嘅，冇毛咧就冇臼嘅位嘅。所以咧，嗰啲臼位咧，佢就用啲毛嚟保護佢，咁樣就冇臼嗰啲位咧就冇毛嘅，所以整只狗輕啲， 喺個跑得快啲 上嚟，係啦，上上收係啦，所以啲狗就 落水嘅時候唔使濕曬， 係啦，係啦，唔使濕曬啦，係啦，同埋三至六個星期都要打理佢啲毛少少噶啦，所以好多時都要喺香港好多人都會帶佢 groomer 整啦。咁我就平時我俾一個 tips 俾成個香港嘅人， 包括聽， 包括係啦，包括聽緊啲 groomer 啦。其實我就好提議住友記得唔好去 groomer 冇問題啦，不過。千祈唔好俾個 groomer 去洗你只狗耳仔，呢個自己做嘅嘢。 哦，點解 洗耳仔啊？ 洗耳仔唔 係 應該佢哋幫你做埋。 係啊，因為我做即係呢個唔係一個貴婦狗問題啦。不過咧，其實咧，我做獸醫咧，我哋最常見，我經驗咧就你見你聽醫院有時候嗰啲超級群咧，嗰啲 golden staff 啊嗰啲咁嘅，咁其實咧，即係意思係最有抗藥性嘅群咧，喺我哋個行業咧係最常見係其實耳仔細菌嘅。我試過好多狗咧，如果嚟睇醫生咧，今世人冇食過抗生素，睇醫生都冇咩睇嘅。不過咧，第一次嚟耳仔發炎咧，就有個勁抽嘅抗藥性細菌嘅，基本上差唔多冇曬抗生素用噶啦。咁樣就依啲咁嘅個來源，其實你要問清楚個客咧，佢唯一嘅地方佢可以感染呢啲咁嘅嘢咧，就係個寵物店，即係佢哋好心嘅同你洗耳仔，不過好多時都會唔覺意帶啲其他狗啲菌。 咁會點㗎？有咗呢菌？ 哦，就好難醫噶啦。其實你患上， 因為抗藥性啊嘛， 係啊，抗藥性啦，係啦，我哋要用啲比較罕有用啲嘅藥啦，醫藥會自然貴啲啦。咁同咁啱咪抗藥性啦，我就危機感高好多噶，因為你要好翻曬先至可以停藥啦，唔可以靠只狗嘅抵抗力啦。所以你可能醫療會長好多嘅。 OK， 所以就係啦，去到某個位就冇得醫添嘅。所以 冇得醫意思即係會治病啊？ 啊，唔係冇啲醫嘅意思係耳仔發炎，你知啦，有啲 一路都係咁發炎咯，個耳仔係嘛，成日不停咁發炎咯， 啱啦，唔好咯，唔會好嘅，唔係好似其他病可能拗幾日可能會，佢唔會嘅，耳仔發炎咧，你唔第一刻去見到有問題咧，就會嘔成世噶啦。所以咧，永遠如果個耳你見個耳仔咧，你其實唔搞冇咩問題，不過咧你。成日都要 keep 佢check 佢，如果紅臭腫就即刻睇醫生，就唔好諗話自己洗得好嘅。耳仔發炎一般嚟講唔係咁簡單嘅。 係咪其實都係所有要帶嗰啲狗仔去 groomer 嗰度嘅話，你都要留意呢一個問題係嘛？其實唔係話淨係講緊 poodle， 其實就係講緊係啦， 全部狗仔。 佢哋唔係有心咁樣，但係因為佢哋要處理嘅狗仔實在太多啦。所以好多時候就會有咁樣嘅情況出現，所以都係一個提醒大家。不如如果你話洗耳仔嗰啲咧，就唔好叫個 groomer 幫你做啦，就自己喺屋企度幫只狗仔做，係嘛？ 喂，咁啊 ，Derek 啊 ，Poodle 咧，仲有啲咩嘅 health problem 啊？即係與此同時， 哦 ，Poodle 佢哋其實都多嘅，不過就每一係多嘅每一樣嘢咧都罕有，不過加加埋埋都幾多啦。一兩嘴講啦嚇，就一咧就佢腎上腺有時會分泌過低啦，佢哋容易抽筋嘅，所以就特別白色嘅 poodle 比較多抽筋。 我屋企就白色嘅，但係抽筋點無端端點樣激發㗎？即係點無端引發佢抽筋㗎？ 有poodle 就好多時先天性嘅，我哋英文就叫 epilepsy 啦，真係發羊吊冇原因嘅。咁啊，依啲狗就好多時要食成世藥啦，好多荷爾蒙病嘅，甲狀腺啊、腎上腺可以高，同埋甲狀腺就低啦。咁啊，同埋咧佢啲髋關節咧，因為唔係你閉中記咩？上次我講話啲藥室車你有時個髋關節嗰度冇條血管，咁個髋關節個臼就會腐壞啦。poodle 都有嘅。系啦，咁菠萝蓋咧系我哋咁多个品种，我整翻只狗嘅菠萝蓋系最常做嘅品种嚟添嘅，所以菠萝蓋比较差嘅，有啲狗咧就会好早盲嘅，系啦，佢个视觉膜会坏，而又系冇咩原因嘅，加唔少有啲怪皮肤病咧，就佢哋咧无端端就甩晒毛啊，冇晒，好似。變啲皮膚變咗好似海膽咁樣黑掹掹咁樣嘅，咁樣就係啦，因為佢冇咗有啲狗咧，佢免疫系統會破壞佢啲汗腺，咁樣就又係冇原因嘅病嚟嘅，咁有啲咧就會有啲 瓊血病添嘅，所以咧係啦，有冇咗一種瓊血嘅蛋白質啦，就會引致佢容易啲，譬如流鼻血啊，做完手術流好多血啊，流血不止啊，呢個病就一般又係冇得醫。就不過係都醫狗都可以，全部頭先講嗰啲病咧，其實只狗都可以好長命嘅。就要注意呢啲嘢啦，做緊。不過就每一樣嘢都罕有嘅，一般 poodle 都健康嘅。不過 OK， 多謝你嘅 conclusion， 咁咪嚇親嗰啲。嗰啲主人啊， 我 聽 完 之後 嚇，點解會咁嘅？又話多人養嘅咁樣。 不過因為 Darren 成日會見到都唔同嘅病嘛。 係啦，係啦，你問心你自己啲狗，其實 Poodle 一般嚟講都幾健康嘅。 咁就 冇錯。 I find 因為 Poodle 嗰、那個多人養咁樣，咁就香港少啲近親繁殖。同其他狗隻比較，所以我認為香港越罕有嘅狗咧 ，unless 係入口喺第二啲國家入嚟咧，好多時近親繁殖，譬如金毛咁樣大狗，點樣都少人養，多啲近多啲。 我哋要快啦 ，Doctor Eric， 係啊， 差唔多時間啦。 好多謝曬你 ，Doctor Eric， 多謝曬， 多謝曬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即安劇馬上開始，我哋聽日十點再見大家。 好，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有冇咁夸张啊？ 唔讲以为睇紧电视剧啊？ 唔系，呢啲事啊，我以为讲笑先至会讲啦，原来真系会有人做得出噶。 系咯，后果可以好严重噶嘛。咁都夠膽做嘅？ 咦 ，Misha Molly， 睇緊邊套劇睇到咁認真啊？ 唔係睇劇啊，睇緊新聞啊。 思芬，你有冇睇㗎？今日有單新聞啊，係關於喺大廈外牆搭個棚架做修葺，個工人出個吊棚度做嘢嗰時咧，連同個吊棚一齊跌咗落地面啊，最後個工人重傷身亡啊！ 吓，成个人由外墙连人带吊棚一齐跌落地，有冇咁夸张啊？ 咪就系咯，真系作古仔都嫌佢太夸张啊！点知真系发生咗啊！ 哎呀，贪一时之快，咁就冇咗条命啦！啊，咁究竟点解会个工人吓咁样跌咗落地面嘅呢？ 好多时呢啲意外都系因为人为失误，例如工友堆放大量嘅杂物喺个棚架上面，令到吊棚不升负荷，以致棚架倒塌啊！ 又或者承托吊棚嘅狗臂架安装得唔够爆炸螺丝咯，因为啊每个狗臂架都必须要装上三粒或以上嘅爆炸螺丝噶，如果唔系吊棚好容易跌翻落嚟噶。 喺吊棚上工作有好多潜在嘅危险噶，无论承建商同工友都有好多嘢要留意，先可以确保到工作能够安全进行。 要确保棚架安全，由搭建、使用同拆卸过程都好多嘢要注意噶。 哎，梗係啦，法例就规定棚架就必须由曾经接受过足够训练并且有足够经验嘅工友喺一名合资格人士嘅监督之下先至可以搭建、更改又或者拆卸。而嗰个合资格人士除咗相关嘅监督工作之外呢，係不可以参与相关嘅搭建、更改又或者係拆卸吊棚嘅工作嘅。 唔止啊，法例规定吊棚系使用前需要由合资格嘅人士检查，并且签发行内俗称棚纸嘅表格五，证明吊棚系安全嘅，先可以喺吊棚上面工作噶。而且每14日咧都要由合资格嘅人士定期复检一次。 如果遇到恶劣嘅天气，例如狂风暴雨、雷暴等等，承建商啊，仲要详细检查吊棚嘅损毁情况，而且啊，进行所需要嘅维修同埋改善工程，确保吊棚系安全嘅，先至可以俾工友继续上去做嘢噶。 做咁多检查咧，都系想确保工友可以喺一个安全嘅环境下做嘢啫。所以除咗要搭建一个安全稳阵嘅吊棚，承建商都应该提醒同埋确定工友喺棚架工作嘅期间，一定要佩戴全新式嘅安全带，并且将防堕装置系于由专业工程师检验合格嘅独立救生绳上面。 有啲工友要上棚架做嘢，但系就觉得只系留一段短时间，竟然想唔绑安全带喎？ 吓， 讲紧生命攸关嘅事，仲贪方便唔用安全带。 有时就系因为有呢种侥幸心态，忽略咗安全措施嘅重要咯，发生意外嘅机会咪大大增加咯。就好似刚才所讲嘅嗰单意外咁，如果嗰个工人当时有做足安全措施，佩戴安全带，相信就可以救翻佢条命啦。 啊 ，Misa， 一阵间开会用嗰两份文件咧，你整好啦，嗬？ 啊，好彩你提一提我就，我打好咗噶啦，思芬，麻烦你帮我 check 一 check 啊，睇下有冇错字或者写漏嘢啊。 吓，唔使啊，系嘛、啊？我信得过你、啊。 吓、啊，唔好啦，一阵个会，大老板都过嚟开啊 ，check 清楚啲好啲，确保冇错先好啊，安全啲啊嘛，就好似啲棚架咁啊。 系啊。 哦，咁攞嚟啊，攞嚟啊，攞嚟、啊。 Thank you。吊棚安全要做足，生命第一保幸福。我是 Misha 叶巧林。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未害怕每天跟揭你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至炼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又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 算我未来很璀璨，但愿